咁啊最好啦吓。咁今日咧星期五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嘅五月七号嚟嘅，咁啊星期五嘅一个早上，咁啊今日咧都有 DSE 嘅应考噶，资讯及通讯科技。咁啊呢啲科目咧我冇读过噶啦，呢啲即系资讯及通讯科技系咪都有啲興趣想知道，讀咩嘅咧？資訊及通訊科技啊，嚇，有興趣我都攞翻本書，立一立望一望先。好啦，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你哋好啊，今日朝頭早繼續咧都有白元豪喺星期五嘅早上陪住你。出面24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86%啊。如果今日你要準備出門口嘅時候咧，都應該唔使攞把遮噶啦。斷估噶嘛，都唔會落雨，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啊嚇。咁啊，準備定多件衫。点解咧？出边热啊，我惊你件衫湿咗，有得换啊嘛，系咪？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话咗五月七号嘅时间咧，我哋就系应考一个科目吓，叫做咧就系资讯及通讯科技。一班嘅 DSE 学生咧，继续嘅努力奋战，咁啊下个星期咧又有唔同嘅科目噶啦，咁啊到时咧又继续咧帮你哋打气啊吓，咩作假啊、bio 啊呢啲咧都会出嚟噶啦，咁啊但系唔紧要，有读书嘅，啊平时上堂又留心听书嘅，咁啊断估啊冇痛苦，讲笑啫，断估你都会冇事嘅。安然度过，然后读到自己嘅科目，咁就最好啦。不过要记住一样嘢，好多成功人士都会同我哋讲，无论你读书定还是出到嚟社会上面工作啦，你嘅心态好紧要。你嘅心态咧，就千祈唔可以好似死蛇烂鳝咁样。一个人咧最忌或者令人觉得、最可怕地方系啲乜嘢呢？唔系真系好惊你嗰只可怕，系瞪你心噏嗰只可怕，就系发觉你个人懒散，冇上进心。我有睇过新闻咧，就话到而家好多大学啊，读完书出嚟咪有张沙字嘅，哇！竟然间咧就系外国好多嘅大型企业啊，包括我哋认识嘅手机品牌啊，叫做软体公司啊，佢哋竟然间咧就话入职嘅时候咧，并不会着眼于咧就系大学嘅学位，因为大学嘅学位你读嘅修读嘅课程，其实未必同佢哋公司所需要嘅能力咧系有一个直接嘅关系。相反，如果佢哋喺整个嘅叫做 interview 嘅过程入边，知道你系一个咧，知道你系一位，哇，有上进心。好好学嘅人嘅话咧，聘请聘用嘅机会咧，会系相当之大。啊，佢哋有人力资源公司亦都话到，喂，如果发现呢一个人咧，佢真系出边读好多唔同嘅 course 嘅，啊，假如佢大学学位又有，又或者佢本身冇咗大学学位嘅，不过喺佢一路工作嘅期间，佢仍然收到好多唔同嘅课程，呢一类人咧，其实聘用嘅机会都相当之大，因为知道佢一个好好学啦，好奇心好大啦，对于佢哋公司嘅改革以及咧前瞻性有一个非常之大嘅用处，所以咧做人最紧要咩啊？心入边咧。要保持住一团嘅火，咁我哋咧就先至叫做生活过得不枉过啊嘛。读书都一样噶，咁你唔好听完我咁讲之后就喂咁唔读大学冇所谓啦，读到梗系读啦，心入边保持住一团火啊。不要动，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动。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世界没理想。但那是最好的错，不必讲究结果。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遇到要告别离。 错，但笑着永不知错，那个我才是我。永远有团红火，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就算活过，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负责终于那当中，即使发梦错是最好的错，要捍卫理想不算罪过，世界没理想怎去生活，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梦里是最真的我，一生不会枉过。 屏风的有火，希望各位 DSE 考生今天继续努力加油，保持住心里面的团火，记住你学过的东西，考好这个 DSE， 加油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当然要作好准备啦，除了心理准备之外，你还要确保自己身上的响闹装置，好像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是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唔好净系挂住考试，唔记得咗母亲节噃。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很多人都曾经有试过短暂的神经痹痛，即是突然之间手脚麻痹，而且有一种好像被针刺的感觉，甚至乎有少少像被电击的感觉。哦，可能就是周边神经病变引致的。而呢一啲现象咧，虽然会随住时间而减退，但系唔代表我哋可以就咁就算。要避免周边神经持续损伤，有医生就建议可以透过口服嘅维他命 B 十二去修复呢啲神经线啦。不过慢性疾病嘅患者咧，可能就真系需要长期服用啦，更加要留意当中嘅成分，然之后先至作出合适嘅选择，避免产生其他嘅健康风险。简单来说，刚才讲到的周边神经病变，即是说手手脚脚都出现麻痹的现象，虽然不是持续性，即是可能偶尔才会有痹痛的感觉。不过如果长期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应该要尽快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就举例了，糖尿病是周边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原因，过高的血糖就会破坏神经线，导致手脚麻痹，感觉到痛楚的能力就会下降。部分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因为足部神经迟钝而出现溃疡，行路就会很困难了。其余的就是甲状腺亢奋和红斑狼疮症，亦都会引起这种周边的神经病变。很多人都会以为过一段时间这种神经麻痹的感觉就会不治而愈了。不过医生就说，神经线是由不同的细胞组成，需要吸收营养去做新陈代谢的。虽然可以透过休息令到这种痹痛的感觉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如果能够及早找到背后的成因，就可以大大减低对生活的影响了。 其中一个经证实可以减轻周边神经病变症状的方法呢，就是摄取维他命 B12 了。这一种元素可以修复神经损伤，改善新陈代谢的紊乱，甚至有研究指出可以减低中风的机会的。医生就说了，人体的血液当中含有高同型半胱氨酸，浓度越高，血管生塞的机会就越大，而维他命 B12 就可以降低这个浓度了。不过大家都要注意，因为维他命 B12 是有分为有活性和非活性成分的。刚才讲到受损的神经线需要不断吸收充分的营养，令到神经的细胞慢慢修复，而活性维他命 B12 的药效就可以被迅速吸收了，可以更容易被身体的组织使用，不需要经历转化的过程，就可以及时令到神经细胞发挥到修补的作用了。至于非活性维他命 B12 就需要时间去转化成活化效能，这个过程需要经过肝脏的过滤。最后医生就提醒大家了，维他命 B12 本身是没有副作用的，选择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经济能力去考虑。不过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又想长期服用维他命 B12 作为保健的用途，就要多多留意你选的维他命当中的成分了。如果你是患有肝脏疾病的，就应该要同医生好好讨论，咨询下长期服用的风险。周边神经病变的治疗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案的，亦都各有不同的成效、副作用和风险，患者应该要同医生好好讨论，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病情、经济承担能力等等，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讲到底，为了健康，大家真的要谨慎啲、小心啲。如果自己有不明白的地方，记得即刻去找相熟的注册医生求医啊。 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算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越飞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把你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转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如飞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福气，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晨光第一线，DSE 小贴士。 各 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嘅市场位置，可以嘅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虽然考 DSE 嘅考生咧，咁啊话俾你听啦，如果你想礼拜六日出去玩嘅话，得，不过就唔好玩咁耐。你嗰啲叫做轻松一下，就唔好千祈玩到癫啊吓。我唔使考试嘅，其实礼拜六日嘅天气都唔错嘅嗱，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咁下周中期咧先至有几阵雨，咁所以礼拜六日嘅天气都唔错，可以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嗰度玩啦。如果你中意踩单车嘅话咧，咁啊不妨咧可以去呢个地方喎。上水石湖墟一带咧就有唔少嘅单车铺咧，可以俾大家嚟租单车啦。咁啊格价方面啊你自己搞啦吓。但如果你真系租咗单车之后咧，你可以咧就直接啊经上水救护站就出发噶啦，咁啊往罗湖方向踩。喂，呢个路线咧都几啱大家去到踩嘅。如果你系谂住一家人去踩，其实咧都唔系话太过辛苦，因为中间都有啲咧叫做休息嘅路嘅。咁啊，或者你踩到咁上下，去完啲景点之后，你咪折返咯，系咪？好啦，咁有一个单车之旅咧都唔错嘅。咁啊，沿住双鱼河以及咧就唔同河咧就去到踩啦。全部咧都系嗰啲河景啊、菜田啊，因为平时咧市区比较上少见嘅，咁啊不时咧都会见得到咧就系嗰啲羊啊，羊咧就真系比较上少见，牛咧可能你都会见到比较多野牛，但系野羊咧我哋都叫山羊嘅，就少啲见啦吓。呢条路咧就可以睇得到啦。咁啊，都几解压嘅一条路线嚟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叫做甜品位，咩叫甜品位？喂，唔系话你影相打卡嗰啲位，系真系有甜品食嘅位嚟嘅，咁啊，中意嘅话咧都可以去一去。咁啊，而且沿路咧仲会经过咧就系一啲嘅大水管啊，即系食管食水用管咧，咁啊都系喺呢一个嘅火车沿路咁啊侧边嘅，咁当然啦，火车路轨你就唔好入啦，人哋都包咗铁丝网噶啦，就唔好特登行入去啦。咁但系嗰啲大水管咧都有见到唔少人咧喺 Facebook 上边咧中意咧。就是、打卡嘅，唔单止咁添啊，仲有咧就系凤眼南花海。今日桥景同埋呢一个桥景加上咧呢一个凤眼南咧呢一大扎嘅花咧花田咧，其实都几靓噶吓。咁亦都算得上咧就系唔同河限定嘅一个嘅特别构图。如果你中意咧就系影花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不妨咧可以去嗰度咧就望一望，咁啊都相当之特别嘅一个景色嚟嘅。咁啊而且沿路咧仲有一啲卖豆腐花啊、豆浆嘅铺头啊，或者中意有啲黐饭各样嘢咧小食咧都一样系有嘅。星期六日如果你都有啲户外活动咧，就留意住啦。留意住咩咧？咁除咗打卡之外咧，就系、是、要补水，唔系荷包，系你嘅身体。可能热嘅时候饮多两啖水，咁样个人啊就会更加玩得开心啦。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优先组别市民亦可以到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疫苗。市民可以在政府的疫苗专题网站找到诊所资料自行预约。所以接种疫苗的渠道多的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屋企人相处，有时少不免都会有争执，搞到大家关系都有啲差。 其实有啲冲突咧，唔系一定话解决到嘅，唔紧要。就算大家意见唔同，我都爱你，我尊重你，同埋我哋有沟通，到尾其实都解决到。 除咗家庭议会主席石丹李教授，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众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睇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呈现，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五朝头早，唔知系咪阳光普照嘅早上咧？钟哥你好啊！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你有冇留意咧？ 点啊？ 如果你任何啊传媒嘅机构啊，任何电视啦、电台啦，都会有一个必定嘅节目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啊嘛。 有啊，系啊。 你有冇睇过最特别嘅新闻报告系点样？ 最特别嘅新闻报告？ 世界各地，你而家去嗰啲互联网上边咧，影片分享平台成日都有人 post 出嚟噶嘛？啊，呢啲乜嘢嘅新闻报道嚟噶？嗰啲咁样咧，咁、我见过最特别，譬如话喺嗰啲我都唔知啲欧洲国家有啲细嘅电视台为咗争夺收视咧，譬如揾一啲美女报主持啦， 系啊， 衫越嚟越少啦，即系甚至乎 比坚尼嗰啲啊嘛，系嘛？ 比坚尼啦，即系总之用一啲比较浮夸嘅方法去报道新闻。 以前有段时间咧，揾阿何必师傅去报新闻都已经好犀利噶啦，我觉得。 啊，题外话咧，何必师傅嘅拍档系边个啊？当年 系边个啊？ 报新闻朱维山啊嘛， 系喎，系啊， 又或者咁样，即系希望嗰啲唔同啲嘅方法吸引你嗱。唔系主播，我哋揾一啲名人做，咁呢都系其中一啲招式咧。 系啦， 咁天气报道咧，你又睇过啲咩最特别嘅天气报道啊？ 我睇过最特别嘅天气报道都系日本有好多得意嘅天气报道员嘅，因为佢哋好中意咧就系揾啲美女啦，咁啊介绍一下，哇，到底今日嘅天气系啲乜嘢啊？佢哋都有好多咧得意嘅表情，同埋咧我发觉啲网民都几 buy 嘅。 嗯，是怎样 啊？他们呢通常都是一出来的时候呢就着住一些很可爱的衣服的。然后呢他们也都会身上面拿着很多不同的服饰的。还有他们呢有一个服装间的。个服装间都挺有趣的。服装间里面有齐晒呢就是不同天气底下就拿不同的衣服啊雨具啊或者太阳眼镜出来陪住一起在荧幕上面出现的。 哦。 啊、一出来呢就代表哦今日呢这个阳光指数爆晒灯哦这样意思。加上这些对白又可爱呢所以都挺受欢迎的、啊、这个。 咦有得想喎、 啊。是啊。 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天气报道你又不可以网上重温呢 哦，咁梗系啦！天气报告如果网上重温嘅话，咁咪真系过晒时咯。我要睇实时噶嘛，系咪？ 嗱，咁但系新闻报道你有阵时都话系可以重温嘅，点解新闻你就可以重温，天气又唔重温得咧？有好唔公平咁样啊！因为新闻天气成日都话摆埋一齐讲啊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如果我哋要报天气，我哋系咪应该24小时不停报先得咧？ 因為如果你唔不停報，咁啲人就會覺得，哎呀，咁呢一秒鐘同下一秒鐘都唔同喎，天氣不似預期啊嘛。咁、如果我哋係咁講天氣，又好似啲聽眾會覺得悶喎， 係好沉， 唔使全日講天氣㗎咁樣。 係啊， 咁所以咧喺適當時候就要講嘅。咁、你冇覺得成功第一線淨係得阿 O 淨係七點零鐘嘅時候講一次天氣？讲得少得滞啊！ 我觉得系啊，因为我哋咧系啊，讲得太多咧，我哋又惊沉喎，咁所以主打咧就放咗喺高嘅时间讲。但我哋好担心咧，其他嘅听众咧，冇办法即系听到呢个天气。咁啊，你出门口最紧要就系咩啊？知道出边个天气发生咩事啊嘛？系咪先？ 系啊，即系落雨又好，好天又好， 系啊， 知道 咪系咯。 咁但系点解啲听众出门口嘅时候，佢自己系会唔知道天气嘅咧？ 啊，好多时咧，我有谂过。好多時就係因為，例如而家天氣熱啦，夜晚咧就瞓覺嘅時候就開咗冷氣，又或者拉埋呢個窗簾，咁你完全係不見天日啊，或者唔清楚出邊嗰個體感嘅，咁就要最好咧就等我哋咧話翻俾你聽，即係我哋有陣時話就話出邊27度嘅，但原來出邊清風送爽，27度都可以好涼嘅，咁我哋都講到俾佢聽嘛，係咪先？ 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不如我哋試下講多一，即係叫阿 O 出去講多一節嘅天氣。好似系七点零钟咁少， 都好啊！因为唔同人喺唔同时段出去咧，个体感又有啲唔同嘅。我哋都讲到俾佢听啊，咁啊真系正啦！话俾你听啊，钟哥， 系咪真系噶？嗱，如果系咁样咧，不如大家积极谂下，下个礼拜会唔会我哋多一个时段，但系未必喺电台节目里边嘅，即系可能喺用其他渠道咧，同大家报多次天气睇下点噶啦。 好、啊，有得谂呢、啊這个，等啲听众 有得谂 啊。系啊，多啲媒介又可以留意到我哋，而且仲一有埋资讯，有埋天气嘅资讯，呢、這个紧要啦。 诶，好，咁我哋就积极去试一试呢一个嘅方法。如果系下个礼拜唔得，咁再下个礼拜一定得啊。 好啊，你放心，一定得，我哋一定做到，我哋想做就做到嘅，钟哥。 好啊，就咁决定。 好，我哋转头翻嚟一齐再倾过呢个问题。 好， 系咁。哦，系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明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啊！转头等阿钟哥翻嚟，又倾倾呢个天气嘅问题先。不过而家咧就24度，相对湿度85%啊！吓，体感啊，我唔知噶。直播室入边系有冷气噶，我净系话到俾你听嗰啲硬料嘅啫吓。好啦，朝头早啊，6:42嘅时间，唔知道你朝头早嘅起身会唔会系俾雀仔吵醒呢？我屋企附近咧都同阿芭比有阵时即系打电话嚟啦。都同佢讲过几次，哇！屋企附近啲雀仔三点几开始唱歌，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点解呢啲雀仔朝头早特别中意唱歌嘅呢？其实每一种嘅雀仔都中意咧，就系好靓嘅日出嘅。啊，随住咧就系佢哋呢个精力充沛嘅喉咙，哇！朝头早可能真系要河车一下。咁但系点解真系要朝头早嘅时候咧唱得特别犀利嘅呢？我哋就叫唱歌啫。其实以雀仔来讲，它们是一种沟通的方法来的。雀仔任何时候都会是在这里沟通，就是我们叫它唱歌。但在清晨时分，这些歌曲呢往往特别有力，特别响亮，而且还特别频繁的。通常呢其实会在4点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呢会延续到去到1小时、2小时都不出奇的。直至到太阳升起，气温开始上升翻嘅时候，呢、这、一个嘅感觉嘅呢、这个叫做黎明合唱团啦吓，鸟儿黎明合唱团咧，先至开始咧就系慢慢又细声翻。原因系因为清晨嘅时间咧，亦都系雀仔展示自己叫做声线最好嘅一个实力嘅证明嚟噶，表示咧佢哋系足够强壮啦。而且咧喺经过一整晚嘅温度底下啦，因为夜晚温度比较上低啊吓，而且夜晚咧就啲叫做掠食者啦，亦都系需要休息噶。咁所以早上咧系可以帮助吸引到潜在嘅伴侣噶。所以咧，雀仔朝头早嘅时候咧，不断唱歌，其中一个原因咧，都系可以更加咧就可以放心吸引下异性啦噃。另外一啲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昆虫啊， 比较上咧就系少喺早上嘅时间咧，就系去到发出声音噶。唔单止昆虫啊，连埋人类都一样噶。原来人类嘅叫做社会嘅噪音，亦都影响咗雀仔噶。啲雀仔亦都会发现咧，喂，朝头早如果四点几五点。真系我哋城市最安静嘅地方嚟噶，而且佢哋嘅叫做雀仔声咧，又唔会俾我哋嘅汽车声啊掩盖住，佢哋可以更加清楚咧，就系可以唱歌，而且仲可以咧就揾到自己嘅伴侣嘅机会率更加高添。朝头早可能仲有其他嘅活动嘅，例如清晨嘅时候啊，阳光咧，其实对于觅食者嚟讲咧，嗰个嘅能量亦都系太低啦，气流亦都不利于迁徙，而且昆虫亦都未正式开始咧就进行佢哋嘅活动噶，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对雀仔嚟讲啊，唱歌咧就越系好嘅一个时机啦吓。唔同嘅雀仔，佢哋亦都有唔同嘅叫声嘅。咁啊，唔知道你屋企附近，哇，喺度唱紧歌嘅雀仔，喂，边一种嘅雀仔？你又中唔中意听佢唱下歌仔咁咧？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如果佢真系唱歌嘅，希望都唔好嘈到你瞓觉啦吓。 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中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有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班，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班，夠好玩點會煩，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 自己。你咪揸緊 GTA 呀、 機師 喂你降落甩未嘅喂， 中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會飛，歡喜全人類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班，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班。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烦，全力不分，手机稳稳也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班，要聽晚獅子班，耶！你不中要玩咗獅子班，咦？咁過癮點眼瞓？ 晨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準備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過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記得入到市場之後，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網呃 like， 否則可能會被扣分，甚至降級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績出咗先啦。我係 Kitty 崔潔彤，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继续邀请到啊山艺慈善组织嘅彤彤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咧，就系麦理浩径。早晨啊，彤彤。 早晨啊，咁多位。 系啊，你好啊。上次同我哋介绍咗第一、第二段，咁啊，今次喂就顺住落去，梗系第三、第四段啦，系咪啊？ 好啊，第三、第四段咧，都系我自己啦，或者好多朋友咧练长课最好嘅两个路段嚟嘅。 系啊，练长课嘅意思咧，即系话喺个山径嗰度就要走一啲比较上长嘅路线，咁啊提升自己嘅体能，呢啲叫练长课。我哋听众未必知噶，要讲下先得噶。 系啊，因为咧两段加埋咧，其实都有大概22公里到啦。咁如果一啲朋友可能参加50公里嘅比赛，咁其实练几次第三、第四段咧，都可以增强自己自信心咯。 哦，第三、第四段咧，其实即系我自己都有玩过毅行者啊。咁啊，对于呢个麦理浩径咧，有阵时都有啲认识嘅。第三、第四段咧，通常都系咧开始最辛苦嘅一段路嚟噶咯。 系啊，其实第三段咧，我哋讲紧系喺北潭坳开始啦，到水浪窝度。咁其实第三段咧嘅路程大概可能10公里啦，咁唔系好多嘅。咁沿途咧又有一个士多叫掌上啦，咁佢星期六日都会开嘅，咁所以都即系方便大家要加水啊，或者买少少小食啊咁样咯。 嗯，其实第三段咧本身成条路咧都系已经系接近叫做难嘅山段噶啦。佢有冇话边几段咧比较上困难嘅？咁啊需要啲听众嘅特别分外留意嘅咧？ 咁第三段咧，其实由北潭坳行到去水浪窝咧，对我自己嚟讲咧，就系经过呢个掌上同埋鸡公山嘅路段咧，多碎石啦，咁爬升比较多啦，咁同埋落山嘅时候，如果朋友可能唔系练好多山嘅时候，咁如果亦都自己有带行山杖嘅话，可能就会比较方便大家咯。 我知道咧，如果嗰啲碎石咧落山嘅时候咧，的而且确有一定嘅危险程度嘅，咁啊同埋咧鸡公山本身咁样高个位咧上去嘅时候咧，亦都唔系话好大风啊，所以咧都有啲焗焗地嘅感觉喎呢条路。 系啊，因为其实完全冇遮掩嘅第三段呢条路，咁所以特别留意啦。如果嗰一日天气比较炎热嘅，可能冇乜云嘅，咁就真系要带多啲水补给啦，可能 energy bar 或者有少少小食喺途中嘅时候俾多少少力量自己咯。 嗯，鸡公山嘅山顶上到上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打卡位嚟嘅。嗱，我知道一望到过去嘅时候咧，就可以直接望到呢一个嘅荃湾淡水湖嘅堤坝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嗰度影下相啊，影埋呢一个嘅八仙岭啊，咁啊而且望落去嘅时候咧，哇，都好似隐约嘅见到沙田啊、马鞍山嗰边噶咯。 系啊，讲紧第三段嗰个路段咧，其实途中除咗你见即系讲到头先嘅风景之外咧，都会见到赤径口啦，又见到成个西贡海啦，仲有好远好远见到岩蛇尖添嘅。 见到岩蛇尖啊，真系都几兴奋啊，因为咧离远嘅时候咧，一见到佢嘅时候都已经觉得话好险峭啊！嗰度全港三尖之首，系咪先？咁所以如果咧睇到咁靓嘅风景咧，呢条路都几值得去嘅。咁同埋咧，而家即系虽然话就话行山啦，咁但系呢一条咧麦理浩径咧都算系安全嘅。咁啊有渔护处啊咁样去到一齐成日睇住啲路嘛。咁同埋呢条路咧本身都多人行嘅，咁所以咧都算系安全之中咧具挑战性嘅一条。咁如果你话去到麦理浩径第四段又有啲咩唔同咧？ 第四段咧，比第三段对我自己嚟讲最重要一个位咧，就系其实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咁佢由水浪窝开始啦，咁其实因为头先讲个北潭坳开始咧，即系交通我比较复杂啲嘅。咁水浪窝开始咧，其实亦都有唔同嘅巴士可以带到你去啦。咁第四段咧系由水浪窝即系西贡呢边啦，行到去马鞍山，再去翻九龙嗰边大老山嘅。咁所以其实想象到即系12.5公里咧，其实你已经横跨咗几区噶啦。 呢一条咧12.5公里啦。咁如果你话交通方面嘅话咧，咁我都记得好似系299由沙田可以去啦。西贡方面亦都可以有巴士咧，又可以去到呢一个水浪窝站嘅。咁水浪窝站其实本身如果你话已经行咗第三段咧，系一个几好我哋补给嘅位置，因为嗰度咧又有洗手间，又有饮水机啊，又可以斟下水啊，补一补给佢先再行噶。 系啊，咁咧其实斟完水啦，好多时候我哋嘅朋友喺嗰度练完山咧，第三段完咗之后就会 食少少嘢啦，休息一阵啦，再起步嘅。咁补给完之后咧，其实就开始会行一条斜路先嘅，咁就唔系好困难。咁大家队友可以倾下偈啊， 石屎路嚟嘅开头嗰度系 系啦，咁就系石屎路嚟嘅。咁咧去到上到山咧，第一点咧去到最靓嘅地方就系昂坪啦，相信好多听众都听过。 哦，呢个听过，不但系去昂坪之前，如果你行麦理浩径第四段咧，要先行过呢一个马鞍山。马鞍山嗰个上到上去，其实我觉得嗰条路都几攰，几辛苦喎，彤彤。 咁对于练山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如果你话由麦径第一段开始咧，其实行到马鞍山嗰度咧，已经过咗最辛苦嘅其中一个位噶啦。 嗯，即系冇咗个心理嘅大嘅包袱啦，啊，可以 系啊，那个关口已经过咗 之后嘅路咧就可以轻松啲啦。咁去完呢个马鞍山之后，就你头先就讲话去到呢个昂坪嘅草原啦。喂，嗰度啲风景真系一流打卡啦，超正。 系啊，仲有好多朋友其实假日会喺嗰度露营添噶。 露营啦，同埋啲人会玩滑翔伞啦，系咪？ 系啊系啊，自己好似我去咗外国咁样。 去咗外国，咁大家都可以去一去嗰度咧。小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去嘅。咁啊，虽然话就话可以行呢个麦理浩径，咁如果小朋友觉得由马鞍山嗰度去昂坪太辛苦嘅话咧，其实本身咧都可以咧就系由马鞍山嘅市中心嗰度咧就行上去嘅。咁嗰段路咧就会轻松好多啦，系嘛？ 系啊，可以喺恒安站隔篱有个屋苑咧，喺嗰边其实都有条小路去带到你上去昂坪嘅。咁啱啱好似你咁讲啦，其实唔系话个个练山先可以上山噶嘛，绝对欢迎即系有小朋友嘅屋企咧都可以即系假日就咁上去昂坪野餐啊，睇下书啊，咁样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 family time 嘅时间咯。 系嗱，如果我哋去完呢个昂坪啦，跟住我哋仲要去到咩路咧？ 去完昂坪之后咧，其实咧我哋就会经过茅坪同埋黄牛山先会去到大老山嘅。 系嗱，咁啊呢几条路咧都辛苦噶，咁可能大家又会经过呢、這个基围二营啦，系咪？咁去到基围二营之后咧，又会上翻上去一个其中嘅天文台嘅一个叫做气象收发站啦，跟住咧先至会落到落去咧就麦理浩径啱啱一半啦，就系、是、一去翻呢个石屎路近飞鹅山一段，嗰、那个就真系麦理浩径一半噶咯。 系啊，嗰度咧就系、是、已经会翻去到黄大仙嗰一边，咁所以其实对于即系大家练山嚟讲，都即系好大嘅满足感啦。你由西贡去到行到马鞍山，会翻去九龙区。 咁呢条路咧，大家都几值得试一试啊！嗱，如果第三、第四段谂住一齐行嘅话咧，就一定要咧就有翻咁上下体能先至得啦。咁但系呢条路咧，如果行翻麦理浩径，其实咧都系安全嘅，带够足够嘅水同埋食物嘅话咧，就可以欣赏啊由呢一个西贡啦、马鞍山啦，同埋去到九龙嘅沿途风光景色啦。咁再亦都可以咧喺九龙嗰度，你落翻黄大仙又得，慈云山又得，落翻落嚟九龙塘一样得嘅，系咪？ 系啊。 好啦，唔该晒彤彤，咁啊下个星期同我哋介绍第五同埋第六段咯。 好啦，下次再见，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6:56啊，有句说话叫呢个世界好大嘅。啊，揭揭报纸嘅时候都发现呢个世界大到啊，好多人咧都有好多有意义或者冇意义嘅嘢做噶。咁啊，话到咧，又喺外国方面咧，有一位嘅意大利嘅男士啊，咁啊，由于疫情期间咧，咁啊实在太无聊啦。啊，佢有好多新嘅技能咧。啊，竟然间咧透过视频啊。话俾大家听咧，就佢已经不断去到慢慢学习啦，而整个学习嘅过程咧，佢都不断咧就摆上网嘅。有啲乜嘢咧？你听完之后都觉得系无聊嘅，但你又发觉啊，你不得不佩服佢嘅呢一股嘅勇气啊，以及咧佢嘅恒心。好啦，佢啲咩新嘅技能喺呢一年啊学习咗啊？可能我哋都发觉系，如果用一年嘅时间去到学呢啲咧，都应该系有所成就，包括咧就是、平地。向后打空翻啦，好啦，呢、這个都哇咁搞笑做嗰啲，哎呀，有啲咧都几得意嘅，成功咧就喺五秒钟之内撬开自己间屋锁，咁佢话有阵时如果唔记得带锁匙咧，而家都可以好快脆开到个门啦。好啦，徒手啊玩嗰啲转刀啊，转刀即系好似赌神玩嗰啲刀咧咁样，好啦。有啲人更加無聊嘅，佢咧就可以拎住支筆啦。咁我哋如果放咗喺個鼻梁前面少少，我哋咪變咗豆雞眼嘅。啊，原來佢用一年嘅時間咧，佢破解咗我嘅迷思。一年嘅時間，佢可以訓練到咧一隻眼係豆雞，另外嗰隻眼咧就係唔豆雞嘅。啊，都話咗啦，佢有好多咧非常之無聊嘅事情，例如咧就係左手同右手啊同時寫字啦咁樣。咁所以咧，

好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7:07嘅时候咯，咁啊，梗系即刻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先啦。你好啊 ，Irene。 早晨啊，小白吓，又到星期五噶咯，而家咧外面嘅情况点，即刻讲俾大家知 吓。好啊， 咁啊，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去到這個康莊道橋面多車㗎啦。將軍澳隧道出九龍方向將軍澳入口的龍尾就在電話機樓附近啦。其他的路面消息，咁啊九龍啊旺角快富街部分路段有啲緊急維修，近住彌敦道至西洋菜南街嗰段嘅快富街咧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㗎。仲有就係馬鞍山嘅西沙路錦英路交界都係因為緊急維修，部分行車線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 嗯，马鞍山嗰度咧，其实而家 你熟啲系咪啊？ 都 熟少少啦， 差唔多啦， 系啊，熟过我啦。 又唔系嘅，不过因为嗰段路我去过嘅时候咧，发觉而家都有好多道路维修嘅工程，即系改建紧嘅工程咧，其实已经摆晒喺水马喺度。如果再有啲咁嘅维修咧，咁啊真系。要睇清楚啲路牌， 冇錯啊！啊，講開啦，咁啊，小白今日咧就哇，又到 weekend 喎，星期五啊嘛， 係啊，星期五啦。 咁啊，聽日咧會唔會帶阿小小白啦，同埋阿小小小白咧去周圍玩下咁咧？ 聽日朝頭早都係帶阿小小白咧就去學呢個曲棍球嘅，係啦。點解報曲棍球咧？其實好多人都問我，你特別中意曲棍球咩？其實就唔係，因為曲棍球咧就比較上容易報名。 哦，唔係容易放電添，會唔會放多啲電咧？ 放電都差唔多噶啦，但係因為足球嗰啲太熱門啊，報唔到名啊！ 哦，原來係咁， 所以就曲棍球咁啊，佢又玩得幾開心，咁咪繼續學落去咯。 佢又冇抗議嘅，總之有得玩得噶啦，小朋友。 係啊，有得玩。足球咪我自己同佢喺公園嗰度踢咯。 哦，好，其實我想講出嘅咧，想帶出咧就係問下小白，你會唔會都揸車出去咧？ 哦，聽日朝頭早會啊， 會噶。不過你成日揸就冇問題啦。其實我想係特別提醒咧，就有啲朋友咧，因為佢可能一至五翻工咧就未必揸車，咁啊淨係星期六、星期日去玩先揸車。咁呢啲朋友咧就希望佢揸車時間咧都要特別小心啊，因為好多人會講假日司機危機嚟噶。 係。 其实啦，会唔会啊，小白你？ 其实我觉得假日司机咧，自己小心啲驾驶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嘅，都系安全嘅。不过咧，反而系因为佢哋嗰个路面嘅经验咧，冇日日揸嗰啲司机咁丰富。 冇错。 同埋好多时咧，我哋啲叫做日日揸车嘅人咧，喺路面上边咧，即系都认同一句说话。路面上面系有路面上面嘅感觉嘅。 系。 咁如果你只系假日揸嘅话咧，你只系睇住嗰个叫做路面上面嘅一啲嘅指示牌， 系， 同埋睇住个交通情况，好多时。而家路面上面嗰个气场咧 ，feel 唔到啊！ 咁犀利，有个气场 系啊，有气场噶，即系你 feel 到大部分嘅车嗰个速度啊， 都系嘅。 附近有边一个司机咧会比较上即系积极啲去到 cut 线啊咁样。咁如果你系纯粹驾司机嘅话咧，咁就未必可以兼顾到咁多。所以咧，我哋做司机嘅话咧，就应该喺假日嘅时候咧。更加要小心，因為知道會有好多人咧係平時唔係揸車，但突然之間假日咧就可能同啲屋企人一齊出去玩啊，咁我哋都要特別留意佢哋，咁啊俾多啲空間佢哋揸車，就冇跟咁貼咁樣咯。 不過都請佢哋特別留意啦，即係比較少揸車呢假日司機朋友們啦，咁啊要個路面咧要熟少少啊，唔好掛住喺度睇地圖，甚至話睇個 GPS 咧，可能都。有陣時都未必幫到佢， 係啊，係啊，係啊， 又或者自己架車，哇，自己架車都新速速，哇，都唔知個性能係點嘅，都有可能。 哦，你又講得啱。 呢個係啊，所以都好緊要啊。咁啊，仲有其他嘅情況啦，可能紅綠燈啊，咁踩 brake 嘅時間咧，都係可能就。驚啊嘛，咁啊縮下縮下咁樣，突然之間踩 brake 後邊嗰啲停車，咁又係輪盡，所以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咁啊啲太遠嘅路唔係太熟悉咧，最好睇清楚啲地圖啦，或者可以請教一下小白，喂我想去呢一個大美督嗰邊啊，有冇邊啲路面情況要留意啊？問一下先。 路面情況就唔好入咁多啊，假日就好多人嘅。 哦，咁樣揸少啲車，咁唔得都要揸，不過就即係盡量小心啲啦，嗬。 係啦，不過都啱啊，即係 GPS 咧，其實有陣時未必跟得咁足 啊。 係未必跟得咁足嘅意思係咩咧？可能你行嘅時候。嗰度高樓大廈比較多，佢可能指咗你去隔離條街，又或者 係啦， 又或者你諗住咧就係喺前面個路口轉彎嘅，咁原來佢提你嘅時候咧個路口短啊，佢提你嘅時候你已經過咗個路口， 都唔知道，所以危險嘅都 冇錯，都要睇熟啲先至去到駕駛咧會穩陣 啲 啊，係啊，好唔該曬， 好唔該曬， 唔該曬咁嘅提醒啊，咁天氣方面咧睇下歐有啲咩 tips 俾我哋先啊，歐你好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今日咧天氣非常之好啊，天朗氣清啦咁。要睇嘅嘢都有啊，蓝天白云都喺度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高喎、啊，咁啊。 温度方面呢就適中啦，咁未算超級熱嘅，但係估計呢中午嘅時候呢都會熱少少啦，咁可能今日呢就要穿著一啲呢可以變身式嘅衣著，咩叫變身式嘅衣著呢，就係、是、可能啊即係中午食 lunch 嘅時候呢可以用返件短袖，咁但係朝頭早呢都驚攝親涼親少少啦，可能著件外套仔咁你知香港夏天呢其實中午嘅時候呢都熱得幾緊要啊，同埋有啲朋友仔可能啊食 lunch 嘅時候咁就 Happy Friday 嘛，星期五咁，梗係同啲同事食下飯㗎啦。咁中午嘅時候，咁中午出去食飯，記得查翻啲房債啦，因為有陣時餐廳都好食嘅餐廳一定要等位嘅。 係啊， 話即係好食嘅餐廳唔使等位， 冇錯。同埋受歡迎嘅餐廳都係望到海景，望到海景即係曬到太陽，係咪？ 係啊，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過一個Happy Friday 啊，希望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吓，咁啊，详细天气都交翻俾小白啦，可以讲一讲咧，礼拜六日系咪真系好天气，令到大家咧母亲节啊都可以咧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咁样欢度你一个周末啦。 好啊，咁我哋都快啲等埋你一齐做节目啦，快啲翻入嚟啦，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系咩啊？炎热啊，市区今日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1度啊，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哇！一两度咪即系33度左右啊吓，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都系炎热嘅。咁啊下周中期咧啊，下个星期嘅中期咧，咁啊中期即系星期三、星期四左右啦，又有几阵嘅骤雨啦。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今个星期咧就要同大家讲我啲新嘅话题咯。住咗香港咁耐，可能有好多小故事同埋民间风俗咧，都未必好了解。今朝早咧就请嚟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啊！ 喂，早晨啊 ，Papi， 唉，第一次同你倾偈。 嗱，佳哥你好客气啊吓，头先咧就捉住你喺度问长问短问呢问路啦，因为咧作为香港住咗几十年嘅我咧吓，我都觉得原来我对呢个地方咧有好多啲窿窿罅罅或者啲小故事咧都唔认识，咁啊所以见到你。你梗系要请教一番啦、 啊！唔敢唔敢，识得几多啊？尽量讲啦。 系啦，嗱，我自己咧就住开沙田区嘅、啊，其实我都由几岁住到而家几廿岁。但系咧，我就反而好少喺我嗰一区嗰度咧就探索一下啲唔同嘅地方。不如今朝我哋就讲下沙田区啊！ 冇、哦、问题啊！嗱、嗯啊，第一件事想问一问你先， 系 你知唔知沙田呢个名点嚟啊？ 沙田系咪同啲沙有关？ 其实系有关嘅， 系咪啊？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咧，沙田呢个名系错嘅。 啊，点错法啊？错咗几十年喎、 啊，错咗几十年，唔止错几年啦，错成百几年啦。 哎呀， 点解呢？因为咧、沙田以前个旧名呢、這个区旧名咧系叫沥源。 咦？但系而家大家好似觉得沥源系沙田区嘅一部分喎、 啊。沥源村即系沥源一部分啦、其实调翻转头，以前旧名叫沥源，呢啲咧系有证据嘅。点解呢？因为喺大埔同埋沙田一啲庙宇嘅碑文啊，都清楚记录当时咧系沥源嘅。 系 啊，点解会出现沥？原就冇咗，就变咗沙田咧。 系咯， 原因就系话咧，一次误会造成嘅。 哦， 就系、是、早期英国人嚟香港嘅时候，佢要画地图啊。 嗯， 佢画地图嘅时候咧，佢就由九龙城寨行过慈云山，嗰度嗰条山路落去沙田噶嘛。 嗯， 好啦，落到嗰个区度，咁佢嗰时嗰啲外国人梗系有翻译噶嘛。好啦，咁见到本地人，咁佢梗系问啦，诶、呢度边度咁样？咁佢嘅意思其实想问。呢、这个谷啊，呢、这个海呢、这个呢、这个谷叫咩名咁样？咁啊好衰唔衰？就问着嗰个就系，因为佢一落嗰条山咧，下边就系条围嘅，嗰条围就叫做沙田围。咁嗰个翻译讲啲唔讲啲就唔好明白啦。就即系用意思就问咗个人：喂，你呢条村叫咩名啊？咁样。咁、那个人嘅喂，我条村叫沙田围啦、啊。于是乎就话沙田。于是乎咁啊，嗰个外国人就话：诶，作对咪沙田咯。好啦，经此一役。 沙田就成咗成個區嘅區名。 哦， 就係咁嚟啦。 但係嗰陣時冇得改翻咩？即係我其實唔係喎，呢度係瀝源。 點會得閒理啲嘢啊？ 溝通唔到啊，可能。 喂。由香港去一次新界，你好似而家三十分鐘就搞掂，有公義有乜 嘢？ 冇噶啦，好遠噶，冇嘥時間噶。一捉低咗就係噶啦。講真，其實以前香港好多條名都係咁樣烏烏龍龍搞成出嚟嘅，有機會再慢慢講啦。 係啦係啦，一個一個地方發掘啦，我哋 係啦。 咁沙田除咗話個名錯咗之外咧，頭先阿佳哥亦都有提過啦、每一個地方咧都應該可能有啲傳統嘅習俗啦。我諗最講得多或者最常見咧，中國人都係中意拜神嘅。 係。 咁啊，講廟宇啦，或者有啲地方如果係村嘅話就有祠堂 啦， 係咪啊？咁沙田咧又幾得意嘅呢個地方係咪？有車公廟。 你一講梗係講車公廟啦，咪車公廟梗係香港最揾錢嘅廟。係啊，華人廟宇每年收入最多嘅就係車公廟，啱唔啱？但係咧，我話俾你聽，沙田區其實最有趣嘅一個現象喺我眼中咧，除咗車公信仰，仲有一個疑問啊。呢、這個疑問咧困擾咗我好多年，我解答唔到嘅。就係我行雲全香港十幾區啦，十八區啦，區區都有天后廟，唯獨是得一區要。沙田是没有天后庙的、不知道为什么的、很奇怪的，为什么沙田的人会不拜天后的？喂，沙田不是在山上面的，沙田是对着海的、照计应该有天后信仰， 是 但是没有庙的，这个我都现在查不到， 都解答不到， 解答不到、 但是其实会不会是真的关那个、一路流传下来可能有些什么遗失了，就大家不得而知啦。 那、正啊，好像上次刚刚发现那块什么马湾那块碑石那样，能够找到一间天后庙的遗迹，那真的正啊。 好啦，那今集跟我佳哥讲住这么多先，我们下一次再经过了，不谢谢。 好啦，再见，拜拜。 如果各位听众咧咁啊对香港掌故历史啊民间传说咧都好好奇嘅话咧，可以上去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咁啊，见到芭比林慧同阿佳哥嘅合照咁啊 po 咗出嚟啊，大家可以留言一下，或者对边你哇好有兴趣，好想知道，都话俾芭比同埋佳哥听嘅，咁啊大家留意住我转头咧二台嘅 Facebook 仲有好多神光精彩嘅内容噶。 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让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偷窥，可否一晚制烈暂停，好好点算数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忏悔，精髓也被迫将它消费。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 的結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滿足，再一次感覺被作廢，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賞早已錯過一切，趕快趕快些，要趕快做疲累螞蟻，踩了一次有隻雙腳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終點深不見底，逃離自己，只想按下好減速的掣。 我哋有啲武康嘅十倍速，都話天氣嘅時候睇住㗎啦。嗱，歐頭先喺出面同我哋睇天氣嘅時候咧，就24度。而家都上到25度啦，啊，相对湿度82%啊吓。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系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呢、這个真系睿智啊！点解话咧？即系落雨天又有遮咁样，天气晒嘅时候又带住把遮。你知唔知咧？其实我哋平时用遮嗰啲，即系落雨挡雨嗰啲遮咧。如果曬得多，其實對佢落雨嘅時候咧，潛水功能係會好好啲、哦。因為點解咧？佢表面上嗰啲咧，如果你平時叫做落完雨，跟住啲水咪積咗喺度嘅，其實會影響咗佢潛水功能。但如果你話用熱力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嗰啲遮表面嗰一層嘢咧，就好似修補咗咁，令到佢潛水嘅功能咧可以 keep 住。 我、哦、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喎，所以有陣時咧，你攞住把雨傘啦、啊啊，都唔係淨係遮雨嘅、 啊， 都可以擋下太陽啊， 都擋下太陽啊嚇。 係啊。咁今日咧聚焦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大家听得多啦。 系啊， 打机、哦、最长时间又有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省嘅男仔咧破咗、哦，连续打机44个钟头，44分钟44秒、哦，4444咁、哦啊、样，好夸张啊！ 数字又唔系咁 系啊，就唔系 老 吉利啊。但系始终打破呢个纪录咧，都唔系一件易事。 哇，犀利、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都打超过24个钟嘅、哦。 哇，咁劲、啊！ 你睇唔出咧，因为嗰只 game 冇得 save 啊。 哦，哇，24个钟都好接近上一个世界纪录。 系咩？竟然有啲咁嘅事，有冇搞错啊？ 嗱，打破咗咧2017年啊32个小时34秒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啊，成为咧打机啊，即系最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最长时间。咁佢就打一个网上游戏叫《魔兽世界》啦，咁样哇，好厉害啊！估唔到可以打机打得咁叻。咁啊，我问下小白先，对上一次你话打24小时咧冇得 save 个 game 咧，系乜嘢游戏咧？我想知道啊。 嗰啲任地獄嗰啲 game 嚟嘅， 哦， 嗰、那个噔噔噔噔， 即系 RPG 嘅， 唔系 RPG 嚟 嘅，系嘛？ 系啊，因为咧佢好难玩啊，嗰、那个咧佢有唔知8关定9关嘅。咁我又玩得渣，咁但系咧佢有个位好奇怪嘅，咁第一佢冇得 save 啦，第二咧就系佢去到某一啲关数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叫做一个生命嘅蘑菇嘅， 系， 咁你咪可以无限食咯，咁、 哦、 你无限食嘅时候，你可以无限继续咧就去到打落去啦， 咁、哦、但系、哦、因为呢个系咪金手指密码嚟噶？我想问， 系佢嗰啲 金手指密码已经暴露年纪系列啦，我睇 啊，佢每一版咧佢都有啲秘密嘅蘑菇位嘅，咁、 哦、 你知道嘅时候，你即系顶一顶嗰个蘑菇咧，咁、嗯、啊出嚟你又食翻个心心咁样，咁、嗯、所以你咪可以继续玩落去咯。 我细个都有啲沉迷你讲嗰个孖宝兄弟噶， 系啊， 但系咧我打得最多咧，反而系真系嗰阵时超级细个，中一中二啊，啱啱接触游戏机啊， 嗯。 咁嗰陣時咧就有部遊戲機叫世嘉啦，圓圈嘅，唔知64bit 咁樣咧。咁、打咩遊戲咧？我好記得咧，自己屋企冇遊戲嘅，要去表哥屋企打。表哥屋企咧就好開心嘅，即係因為作客啊嘛，我自己又有嘢食啦，又有嘢玩啦。咁啊舅母又對我好啦，跟住打呢個大魔界串，你有冇聽過呢個遊戲啊？ 好似有啊， 拎住支， 拎住支。 嘢篤下篤下咁樣啊 嘛，有盔甲噶嘛。 劍咧，係啦，嗰把劍咧唔係最全， 好似劍擊嗰啲劍，但係又長啲咁樣嘅。 係、 我知邊個 game， 佢有金色同銀色盔甲，好似咁上下㗎。 係啊，總之咧，一開始咧，第一個 page 咧，一入去個遊戲嗰度咧。 嗰、那個音樂咧好恐怖噶、啊，但係人就係咁啦。 嗰、那個人行路行到吊吊揈咁樣噶嘛， 係唔係嗰陣時設計得唔好咯？估計即係佢唔能夠好順溜咁樣做到啲比較 smooth 嘅 movement 喺度啦。咁、啊、所以哇，細個好中意玩 世家咁樣嗰個 game 係啊，打咗八個鐘， 唔記得咯， 打八個鐘啊，係 有冇爆機啊咁樣？ 冇喎、啊，好難。 係啊，以前啲 game 咧、啊、難爆機啲嘅，我覺得。 你有冇睇 game 書啊？細個？ 我细个冇噶， 我有啊，我特登睇噶。 你知唔知点解我学日文咯？因为我唔想睇 game 书，但系我又想打机。 你讲得好啱啊！ 你知唔知啊？即系细个玩嗰啲 RPG 机，喂，真 系 唔识就唔识噶啦，系咪先？佢、 啊、 以前嗰啲咩红白机年代，佢仲要 set 啲问题，就系日文嗰啲发音冇汉字、啊。你知以前啲机 有旧时啲野长之信望啊，未有啲旧时嗰啲日式嗰啲战争 game 嘅。啊嗰啲咧，你真係一抽佢係咁喺度講日文， 你真 係 唔知講咩嘅喎。咁我又想玩落去，咁但我又唔想下，因為睇 game 書你知道曬，你又唔好玩啊嘛。咁你想經歷佢遊戲個冒險過程咧，唯一辦法係咩啊？ 學日文 咯。 係啊，如果啊，我細個都識日文，可能我都可以好似小白咁樣連續打機24小時。不過即係戴翻個頭盔先，打機打得多對身體都唔好噶。 今日是5月7日星期五，农历3月26，适宜安床裁衣， 做边样好啊？ 有时间两样都做，唔够时间拣一样嚟做，冇时间听日先做咯。今日忌栽种伐木， 明白晒，唔去栽种，咪冇树木俾你砍伐咯。 我哋应该努力栽种，唔应该砍伐树木。今日都系不穿墙裤日。 OK， 我试下着其他款式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另外有少于5人初步确诊，其中一名初步确诊的67岁女子，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住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早前確診帶變種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曾經到過這名女子的住所聚會。當局昨晚9點開始將興華二村豐興樓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要留在處所並且接受強制檢測。當局在區域內設立臨時採樣站，要求受檢人士凌晨2點之前接受檢測，目標是朝早大約7點完成行動。德國反對美國放棄新冠疫苗專利保護的建議。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限制疫苗產量的是生產能力和高標準的品質要求，而不是專利。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的傳揚，將來亦都必須如此。發言人又指出，德國支持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期望更多人可以取得疫苗。有關商討正在世界貿易組織內持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基輔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重點談及俄羅斯。布林肯促請俄羅斯停止對烏克蘭不計後果的侵略，又說莫斯科在邊境附近仍然派駐重要部隊。他強調加強美烏安全夥伴關係，確保烏克蘭抵禦侵略。布林肯形容到訪烏克蘭顯示美國重新承諾承認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與獨立。澤連斯基就強調烏克蘭仍然受到俄羅斯威脅，指俄國軍隊缓慢撤离边境。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是正式脱离欧盟之后首次举行地方选举，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点票结果可能周末陆续公布。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先望下足球先啦。 好啊， 足球呢除了本地波之外，最近我哋梗系中超啊，系咪先？好啦，中超之外，仲有中甲嘅联赛嘅。喂，有一场嘅赛事咧都几得意，由呢个叫做四川啊九牛斗斗呢一个吹谷队啊。咁比赛原本平平无奇啊，两队啊闷和零比零嘅。咁但系89分钟嘅时间有一个调动， 系做咩事？ 引起咗网内呢个内地好多个网络热话， 系咪有啲劲人落去啊？突然间有哇，即系劲人斯丹落去踢， 佢换咗十号波衫嘅球员啦吓。因为十号波衫嘅球员咧，今年35岁，原来咧咁佢叫何世华，亦都咧就系呢一队波嘅班主嚟嘅，即系个老板咧就发觉，喂，去到89分钟咯，都应该唔会点样影响战果噶啦，换人 系 换我自己落去。 咁落到去有冇即刻啊？全部人都即刻踢老细波啊！即刻传晒啲波俾阿老细踢啊！ 好啦，嗱佢咧计埋保时啦，佢创出咗啲惊人纪录噶，系保时嘅7分钟上阵时间咧，佢系并没有接触到个球噶。 点解啊？唔系咁唔识做嘅， 系啦，我就系觉得啲员工个老板抢唔到个波， 系啊， 明白嘅， 系啊， 明白，因为大家跑得好快，个波亦都球速好高嘅， 嗯， 咁但系老板落咗场嘅话， 系啊， 咁可能你临吹鸡之前，不如俾佢掂一掂个波啊，系咪、 啊？ 即系嗱，佢亦都讲得好清楚，佢点解会系落场咧？佢自己本身都好鍾意呢足球呢一个运动嘅。佢亦都係因为太过热爱足球呢，咁自己就做生意啦，咁赚咗啲钱。於是乎呢先至去收购咗一队球队嘅。係啦，咁所以佢就爱足球嘅程度呢就直头自己我一定要落埋场打波。 落场唔紧要，话啲员工呀唔长进囉。 係啦，咁当然啦，大家就话喂，咁如果佢特登要交个波俾老板，咁好似有违呢个体育精神喎。 唔会有违呀、 啊。唔知会唔会咁讲。 本身踢波呢传啦，有阵时明星足球队都系咁样 的。可能老板射波都好叻咧， 系啊， 系咪？老板翻工， 你为员工射波叻啊？老板射波仲叻 啊？ 系 啊真系可以睇下呢一个吓。 系啊，咁佢会唔会再继续踢落去咧？就唔知嘅。咁但系佢都俾自己十号波衫，我估计佢都有几场波佢都会落去，同埋佢都好识做嘅。佢话我都知道咧，球队好多精英嘅，咁我自己咧都系自己认为系一个唔会太过影响赛果嘅情况底下先落场嘅。 系啊， 咁 做老板有阵时要亲力亲为，但系有阵时咧。如果你太多親力親為咧，咁啲人就覺得你蜀中無大將噶啦，跌化作先鋒， 同埋幾好親和力啊！呢個老闆如果咁樣嘅話，係咪先？咁啊，搞下啲員工隊。好啦，另外都要望下嗱，雖然咧就東京奧運咧就好多即係未知之數啦，咁啊，但係咧啊，東京奧運嘅入場券咧，運動員嘅入場券啊嚇，咁啊，其實而家都仲爭緊嘅喎。咁啊，講緊啊，其實港隊代表嘅賽艇代表隊咧，咁啊，亦都去到呢個東京嘅海之心水上競技場嗰度咧，咁啊喺呢個同呢個大洋。州啊，奥运资格赛嗰度啊出战啊吓，咁啊争呢个入场券嘅，咁我哋当然啦，其中见到咧，譬如陈志峰啊，以及其他嘅男女组别嘅选手啦，亦都有去到咧就系日本嗰度嘅，咁希望咧大家都争取到一个咧就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吓。好啦，另外咧就讲翻啊李慧思咯，系咪先？咁啊第一届啊 UCI 国家杯场地单车赛咧，咁啊会喺5月13号至到16号咁啊将军澳嘅香港单车场馆嗰度举行嘅，咁啊今次亦都系一个叫做隔离泡泡嘅形式。底下咧就系进行啦，即系呢个气泡啊吓，隔篱泡泡嗰度嘅 闭门上演， 闭门上演啊！咁所以咧，有好多人都会问到阿 Sarah， 喂大家都知道佢咁耐有段时间咧就为咗东京奥运啦，咁啊休息咗一段时间，亦都备战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嘅叫整个嘅赛程咧，其实亦都系模拟翻咧就系奥运嗰个嘅比赛模式嘅。咁希望 Sarah 可以尽快适应。咁亦都有问到佢，喂，今次呢个闭门嘅、哦，闭门嘅咁点啊？咁即系冇晒啲现场观众， 可能仲专心啊？系咪 啊？佢自己好得睇啊！佢自己咧就话到虽然系闭门，但我将所有香港人嘅面孔咧。 同埋大家嘅吶喊声已经记咗喺个脑入边啦。咁、佢一路踩嘅时候咧，哇！我哋嗰啲声音啊、打气嘅力量咧，就会喺个脑入边出现，继续支持住 Sarah 啦。 真系啊！有阵时做运动员咧，除咗喺自己嘅运动领域上边咧有高嘅技术含量之外咧，仲要识得讲嘢。 梗系咯， 即系讲嘢，曹星如识得讲嘢啦。咁啊，近排咧俾有金融公司咧邀请啊，挑战咧一个月之内啊，累积咧登上咧8848米啊，相当于咧珠穆朗玛峰嘅高度咁样，呢啲叫咩啊？虚而登珠峰噶啦， 系啊，而家都好多虚拟呢啲嘢啊。 系啦，咁啊，对于今次嘅挑战咧，神奇小子曹星如就指出啦，人生咧就唔会永远都系平坦嘅大路嚟嘅，总会咧有起有跌啊，亦都会遇到困难。咁但系坚持啊，有好嘅计划。毅力咧就系、是、自胜之道啊！中文越嚟越叻，话 Rex 系啦， 系咯，旧时讲唔到咁多，系通常讲多两句就会讲do my best 咁样，依家嗱，所以做运动员咧，即系头先都讲啊，技术含量好重要，讲嘢都好重要啊。好，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咁啊，背靠背 back to back， 即系打完一场又打另一场啦，就系讲紧咧，即系湖人队嘅比赛啦。嗱，虽然咧，纳邦詹士咧早前开腔啊，就轰呢个咧 NBA 方面嘅附加赛决定咧，系有少少咧令人费解啊，但系咧湖人咧必须力保咧西岸。方面嘅前六啦，先可以咧避免跌入啊附加赛啊，节外生枝咁啊，要睇听日朝头早啊免费电视台嘅直播赛事啦。拓荒者对啊湖人队咁啊，西岸嘅七哥对西岸嘅六哥啊吓，咁睇下边个咧先唔使打呢个附加赛咯。有阵时打到一场唔系开心多一场噶，有阵时打到一场咧。元气大伤啊，都有啲机会啊。至于咧今个礼拜六日咧，就好多唔同嘅英超赛事咧。心机旁边嘅球迷们咧就可以聚焦睇睇咯，因为咧各大联赛啊都开始进入咧第二发阶段啦。 喂，足球真系要讲埋呢个欧联啊，咁啊决赛又系英超啦，系咪先？即系车路士啊对对边个？ 曼城 啊嘛，系咪先？咁啊今次咧即系见到夏萨特咧，又翻去车路士主场嗰度踢波咧，咁啊因为一张相啊，见到佢同旧嘅队友咧玩得好开心，咁啊当然最后皇马输咗啦， 系咪有转会？疑云 唔知啊，啲球迷就一定系咁闹佢噶啦，咁系咪即系冇俾心机踢啊？去到九东家嗰度挂住咧倾偈玩啊咁样，就应该唔会嘅，个个都想赢嘅，咁啊聚下旧啫。咁但系咧，其实之前记唔记得又话有啲新嘅联赛嘅红联赛啊嘛，咁有啲新嘅风波就话到咧咁啊欧联方面咧，可能嚟紧嘅时候咧就会禁止啊。有一啲曾經有份參與過咧，就係歐聯聯賽嗰一班嘅豪門咧，可能有機會會禁止佢哋比賽歐聯啊。咁 緊要啦，啲豪門自己都越踢越差啦。譬如阿仙奴咁樣，係咪先？即係佢 阿仙奴都沉淪咗一段時間 啦。琴日和波啊，對維拉利爾咁啊，歐霸杯亦都未能夠出線啊。出線嘅係黃色潛艇啊，阿維拉利爾嘅咁啊，睇下繼續唔同球隊都有唔同嘅戰績啦。即係你喜歡嘅球隊繼續支持佢啦。如果戰績唔好咧，你可以。放弃佢啦，系咪先？即系你打得唔好。 One life one team，你有冇放弃阿仙奴啊？ 我冇啊，所以我用咗投资者嘅角度投资阿仙奴，因为嚟紧有一个美国嘅财团想收购阿仙奴，联同亨利、柏金同埋韦拉， 系成班旧嘅阿仙奴旧将。 如果呢一个买卖促成得到咧，阿仙奴值得支持一下。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届的奥运已经迟了一年了，但是到今日大家的焦点仍然是病毒多于运动员。到目前为止，最新东京奥组委的防疫措施和指引就包括禁止运动员离开选手村，不准到访旅游区，只能够在入住的酒店餐厅或者是自己的酒店房间用膳等等。除此之外，这几日日本都有传媒就引述民众的心声，是不是时候将东京奥运2020改写成为东京2032呢？他们说2024会在巴黎，2028年就会在美国的洛杉矶，可以的话不如将东京改为2032年。 人民大部分的意愿仍然未能够打动东京奥组委的坚持，所以奥运胜负的传递仍然是继续的。今日会去到哪里呢？五月七号就会在九州的长崎，今个星期还会去埋佐贺、福冈、山口和岛根添。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香港人 Nico。其实有时去松屋吃饭嗰阵，都会听到啲日本人话咁样都仲搞奥运，真系搞得醒。正正同电视台嘅新闻节目嘅街头访问结果一样。所以对于大阪终止传递胜火，唔少人会觉得系一个正确嘅选择。东京由4月25号开始紧急事态宣言，啱宣布咗决定延长。讲翻今次个宣言系比上两次具体咗嘅。咁除咗劝喻居民冇必要嘅街就唔好出啦。就算买餸的话都要一次过买定几日啦。咁同第一次一样的话，都是要求所有大型购物设施除了日用品或者食品以外的店铺都要停止营业。咁如果餐厅有卡拉 OK 设备或者会提供酒精饮品的话，都需要停止营业。咁另外新加了三样嘢嘅。一个呢就是电车同巴士都要将尾班车提早。第二项的话呢，就是学校不需要停课，但是需要停止课外活动。第三样呢，就是跟这个街上面饮酒有关的。那些人呢，很多时在夜晚八点钟食肆收铺之后呢，就在街上面饮酒啊吹水。那政府呢就特别提醒市民不要做这些事。其实不多不少都跟奥运有关的。那最大的原因呢，其实是早几个礼拜大阪新型冠状病毒的新症超过了千人的时候，他病床的使用率首次过了 100%， 所以他就变相收紧了很多。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I'm sipping wine, sip, in a robe, trip.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Ooh,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wing of this mansion. What's happening?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Every word that I say is coming straight from the heart. So. 7:51，听起有 Bruno Mars、Anderson Park 同埋 Seal Sonic 嘅 Leave the Door Open。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早晨啊！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0%啊！除咗讲早晨之外咧，我哋直头用个样嚟同你讲早晨。咁我哋第一张相啊，今朝早嘅第一张相咧，已经摆咗上去呢、這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啦。咁如果你都朝头早而家起身听紧我哋嘅话咧，都欢迎上去俾个 like 我哋，话俾我哋知你听紧我哋噶。 系啊，其实我都想知道究竟有几多个人听紧啊。 吓， 咁所以如果你系真系听紧嘅话， 做 个 统计系嘛？ 做个统计， 好 去二台嘅面书专页俾个 like 我哋，等我哋知道有几多人同我哋一齐先。 好，咁我又做个统计啦。好简单，两个人同计，三个啦，计埋我。 小白都喺度， 小白都喺度，文文小白 翻紧嚟嘅， 四个咪。 Vincent 都翻紧嚟啊！我哋仲有马星添， 但我等唔到咁耐啦，系啊，呢一节到到八点钟啊，问下在场嘅人啦，系啦，我等到，系咪八点钟要去新闻啊嘛，要听国歌嘛，系啦。喂，我想问你哋咧，饮酒块面会唔会红啊？ 会。好快， 立刻红嘅， 立刻， 我都系，两票，阿 O 咧， 我唔红噶，系， 你唔红嘅， 系啊，不过我就 小白红嘅， 我就 你边个红啊？我上次同你食饭，我都唔见你， 上次同你饮酒啊， 系咯，唔见你红，你轻轻啫，你系一半，你系介乎我哋中间， 我就睇下嗰支酒好唔好嘅， 哦， 如果好咧，就立刻， 系。系唔好咧，就唔合法啦。但系咧，你哋都有听过唔同嘅讲法噶嘛，系嘛？即系面红或者面唔红，会代表啲咩咧？ 面红就唔伤身， 系 面唔红就伤身。 到底系唔系咁咧？因为即系好似一个不解嘅迷思咁，即系两边都有人咁样讲啦。咁啊，最近咧有一个台湾嘅外科医生。咁佢就上電視，即、就、係、是、一個電視節目嗰度咧，又再有一個講法啦。咁啊，今朝早咧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因為睇完之後咧，我就唔係好敢再放肆地飲酒啦。 嚇、 啊，係、哦，因為我係即刻紅嗰啲嚟嘅。不過都好似鐘哥咁講，我就唔係試嗰啲酒好唔好，而係我飲唔同類型嘅酒，咁可能嗰個酒精濃度有啲唔同啦。 因為佢話塊面紅唔紅同個肝有關係， 係好似都係咁樣聽過。 嗱，佢咧就係咁講，佢話飲酒容易面紅嘅人咧，代謝酒精能力差。 咪先講多次。 代謝酒精， 塊面容易紅， 係即係我哋 塊面紅， 係 就係 代謝酒精能力差，體內咧缺乏咗某一種重要嘅酵素啊，咁跟住點咧？我睇到呢度冇嘢，增加患癌嘅風險。 哦， 哇，咁就要再睇下啦，即係佢點解咁講咧？咁佢個道理就係咁嘅，酒精代謝情況咧就係話。酒精即是乙醇啦，咁要先被代謝做一个乙醛之后咧，先至再被代謝成为乙酸嘅，即系乙醇，跟住咧就变成乙醛，跟住咧就变成乙酸，系啦， 即系越嚟越酸啦。 系啦，咁如果你缺乏咗乙醇去轻酶呢一种东西嘅话咧，酒精就冇办法咧由第二个情况去到第三个情况，即系冇办法由乙醛变做乙酸。咁但係咧，你個乙醛原來喺人體裡面咧，係會造成一個傷害嘅，即係根據呢位台灣嘅外科醫生所講啦，就係、是、一種咧好毒嘅致癌物， 哦、 即係你話將酒精嗰個乙醇轉咗做乙醛之後，你轉唔到做第三樣嘢咧，咁、 哦、 第二樣嘢就留咗喺你身體裏邊啦。咁如果人體積聚嘅話咧，就會令到附近嘅血管擴張，以至到你一飲酒咧就會面紅，並且咧可能會出現嘔心啊、嘔吐等等嘅情況啦，比人咧會嚴重啲嘅，可能你會容易有呢啲反應，你有冇啊、 哦？有啊。有啊，咁呢个好简单啦。咁如果你惊嘅，戒酒咪得咯。 系啦。 如果你话唔系，原来饮酒容易面红嘅人就大件事啦。原来食咩都容易患癌嘅，咁冇嘢好讲啦。原来只不过系你饮咗酒之后，酒精残留物会令到你容易患癌啫。 系。 咁即系好似讲到好轻松咁样。 借 借咁样。咁但系只要戒咗酒，我唔饮咪冇嗰啲残留物咯。 哦、你啱噶， 咪冇事咯。 啱噶，啱噶。咁所以我咪话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啊，咁自己都唔好饮咁多酒，因为我系面红嗰类人啊嘛。 你都唔系饮好多酒， 系啦，你系轻常两啖咁样啫。 我轻常嘅， 唔系狂怼嗰啲啊嘛。 系啊，喂，同埋咧，咩啊？ 即系嗰啲雨果啲吹喇叭咪。 唔系，有时譬如真系好高兴嘅时候咧，你或者年轻啲嘅时候咧，你系会由得自己饮到呕噶嘛？即系 你 好兴奋 啫，唔好讲到几廿岁。 而家我唔得噶啦，而家我都唔得，因為第二招係完全廢咗個成個人，你會發現，即係飲多少少，以前係即係搏命噶嘛，會即係興奮。 追酒飲嗰啲啊？ 以前係咯，咁好啦，講到解酒又點咧？即係你飲完之後點樣去解酒咧？咁有醫學學會會長咧早前接受訪問就話啦，解酒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概念嚟。 咩啊？以前個個都話咩解酒茶或者薑茶嗰啲， 有香蕉啊。 好似之前咧，消委會做過個研究咧，就係話嗰啲解酒丸咧都唔係好解到酒嘅。係啊，真係可以上網大家揾翻啊。 嗱，咁啊睇下呢個醫學學會會長，醫學會會長啊點樣講啦？佢話因為酒精咧進入咗身體之後，唔能夠飲其他飲品。將呢個毒素係解除到嘅，不過如果你飲酒之前係真係食嘢打底啦，我哋平時會咁講啦，又或者飲啲奶嘅話咧，的確係可以減慢胃部吸收酒精嘅。咁所以佢就話啦，過量飲酒咧，你就會引致呢個嘔吐啦。如果唔清醒底下嘔吐咧，仲嚴重，有可能會引致肺炎嘅。因為你 清醒底下嘔吐，你嘔咗落去可能會的士嗰度，咁咪俾多五嚿水咯、 啊。我有試過，我有個朋友。有啊，佢真系喺架的士度呕，佢仲要咧咁架的士，即系我护送佢翻屋企先啦。咁其实我都唔系话真系好叻噶啦，咁但系佢就好醉啦， 佢就好渣啦。 咁佢搞低车窗，佢搞低车窗，即系佢有少少意识搞低车窗呕啦。咁但系架车一路风驰电掣咁向前行啊嘛，咁佢呕吐物咪会。发咁样黐咗落个车度咯，佢又冇吹翻入嚟诶车厢里边。 你黐喺个车壳嗰度，你最多咪用水冲走佢啫，你唔使喺个车里边个的士大佬要抹啊嘛。 系啦，重点边个冲走佢咧？佢就落咗车咯。哦，咁然之后下一站到我翻屋企啦。咁我咧就同的士司机讲啦，头先你话加五嚿系嘛？啊，加五嚿， 加够一千。 唔系，我又冇身上冇咁多现金，咁我咧就系话啊，咁加翻少少清洁费啦。好嬲，的士司機好嬲，唔加錢，唔使加錢，你幫我抹翻乾淨佢。哇！跟住我就，我其實我都唔係十分之好清醒啊，咁我就唯有就攞啲紙巾幫佢抹咯。 抹大唔大笪啊？細細地一幅啫，係嘛？ 我都睇唔得好清楚。 但其實都冇乜公德心嘅，你喺車出面嘔，如果架車一路喐緊，後邊架車咪食曬咯。 係啊， 其實後邊架車都慘啊！如果你係電單車嘅話，真係兜兜面食㗎。 所以真係我有啊，講到而家嗰個朋友，我話你唔啱啊，我話你以後唔好再飲到咁。 係啊，即係最老土嗰句啊嘛，唔好人出酒你出名啊！ 梗係啦，所以睇埋呢個報告之後，大家就少啲飲酒啦。雖然今日 Happy Friday 啊，但係就量力而為啊。時間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 領土完整與獨立，澤連斯基就強調，烏克蘭仍然受到俄羅斯威脅，指俄國軍隊緩慢咁撤離邊境。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再指责西方国家充斥对新疆的谎言，鼓励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崔天凯表示，新疆长时间深受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之害。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正确有效政策，使新疆重现稳定发展。崔天凱不滿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充斥著涉疆謊言，對中國進行不實攻擊。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在過去四十年增長一倍以上，種族滅絕謊言是無稽之談。又指出，新疆人民靠勞動致富，有關強迫勞動的謊言，有關強迫勞動的謠言嚴重不屬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1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4点，跌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94美元，卖出1,81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過去咧有段都幾長嘅時間，我就即係都語重心長噶，咁我就話大家離開啟媽，重投股神嘅懷抱啦，咁樣咁都見到咧呢一個即係講咗兩三個月嘅策略，如果真係有參考咧，咁大家都應該會起碼咧就係唔好話贏少少啊，都贏到開行，因為喺呢段時間即係股神嘅旗艦咧。Berkshire Hathaway 屡创新高，但系契妈咧，寻日咧连一个几重要支持位百一蚊都跌穿埋，不过后来就弹翻啲，咁但系咧就都见到纳斯达克指数都叫做咬腰抢翻嚟，咁其实咧都反映得到，我谂大家都会对而家呢刻下咧美国经济复苏有个比较乐观啲嘅睇法。咁嗱，好啦，咁啊将个焦点又好快翻翻嚟香港啦，咁啊究竟会唔会令到港股都继续有机会做翻好啲咧？咁我谂都今日嚟讲都应该有呢个空间嘅。咁雖然呢段時間又係啦，幾兩極嘅，大家可能見到我指數都已經唔算話好飆青，但係有啲股份咧都真係心驚驚嘅，因為好似譬如話某一啲嘅可能比較估值高啲嚇，但係咧就可能係一啲都曾經都幾受歡迎嘅一啲零售消費類嘅股份，可能喺呢個通貨膨脹上升嘅預期之下啦，咁佢哋好多咧個股價都有個比較明顯啲下跌，咁啊資源類股份因為讲緊通胀嘛，咁佢哋就升啦。不过呢嚟到呢个水平呢可能亦都要即係停一停唞一唞。咁总的来说呢，咁我又会觉得成个五月份都係嗰句唔好太亢奋，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太恐慌，唔係话五穷就一定要係跌好多，即係嗰个复制未必一定係咁样嘅。咁但係当即係通胀疑虑係继续缠绕住市场情绪嘅情况之下呢，咁始終咧，即係成個五月份咧，講港股咧都唔可以話睇得即係太過樂觀。咁但係你話哇，而家就開始啲人又即係講啦，過去我就講話哦，殺完紅就可能會差唔多啦。跟住期指結算過後，咁到到現在咧，又未必話真係要殺好多好多嘅牛嘅。咁但係的而且確由高位落嚟咧，都亦都即係回咗唔少。咁起碼即係北水翻翻嚟，都係嗰句啦，唔係話啲錢一定要即係增持港股嘅，只不过系恢复翻个交易，呢个琴日我都讲咗，所以都见到有钱走嘅，尤其是某一啲嘅即系当炒嘅股份都，咁但系整体嚟讲嗰个风险又未至于太大嘅。 OK， 阿德奇啊，即系人咧，如果食错嘢就会肚泻啊嘛，但系股市咧无端端都会泻一泻啊，肚屙啊，咁琴日咧就呢、這、一个即系传啊，就又系传嘅啫，会美国嗰边咧就话惊会冇咗个专利啊，嗰啲疫苗股啊。即系我哋冇咗个专利传啫，但系已经令到咧疫苗股重灾区，变成即系有啲咧仲话急射要超过一成添，点睇咧？系咪唔系咁睇好咧？反而而家 系啊，嗱，当然啦，呢样嘢咧都一个几明显嘅状况啦，尤其是即系拜登政府啦，就讲紧话啊，而家喺呢刻因为咧就新冠嘅疫情咧就肆虐全球，咁如果你话继续咧系好似以往咁样样吓有专利。咁即係話咧，只係好有限嘅藥廠能夠咧就生產佢哋研發出嚟嘅疫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唔即係不利於咧，即係全球呢、這個即係疫症大流行嘅情況之下咧，去盡量用疫苗嚟控制嗰個疫症嘅蔓延同惡化咯。咁好啦，點講都好啦，講講都嚇親啦。即係由咧，即係海外市場嘅一啲，例如 BioNTech 啊。甚至乎唔係好關注都Pfizer 啊，但係好關注香港一啲復星醫藥啊、康熙諾啊，哇！咁即係一句講曬國藥啊，咁就基本上就即係跌到七個一皮啦，散曬落嚟啦。有啲啊，即係個股價，因為可能佢大啊，即係跌唔止七個一皮，即係唔止七個一，即係跌好多下，都跌好多下嘅都。咁嗱，但係好啦，咁點樣咧？而家呢刻？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話負面情緒咧，仍然都會即係繼續困擾住嘅，即係始終都有個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喺度。會唔會即係其他啲政府都會照跟咧？咁會唔會真係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係好快會有仿製嘅疫苗咧？咁我相信都會係令到即係市場會有個隱憂喺度咯。咁但係尋日嘅一跌咧，都叫做反映咗少少啦，不過唔好忘記就係過去呢啲疫苗概念嘅股份咧，因為佢哋有疫苗嘛，咁所以都真係個股價累積一個 好庞大嘅升幅就建基于呢一样嘢嘅，咁所以我都会觉得短线都未必咁快可以上得翻去。 系、嗯，不过对个大世界嚟讲系好事嚟嘅，疫苗多咗，理论上咧就击退呢个咧 COVID-19 啊，紧要啲啦，我哋都 快啲啦， 唔想再戴住口罩做节目啦嘛，始终、嗯。 但系生产商就系靠。咁樣賺錢、 啊，係生產商有生產商嘅，我哋依家跳船噶啦嘛，係咪先？ 喂，大局着想， 係啊，長期買住疫苗咩？唔得嘅， 梗係啦。喂，另外咧，想同 Dicky 睇睇咧，一個都好焦點嘅板塊就係體育用品股、嗯、因為咧就話 Adidas 計劃就出售呢個旗下品牌 Reebok 咧有新進展啦，咁就要求咧潛在買家喺下個禮拜咧就提出第一輪嘅出價啦。咁啊有幾間公司咧都有傳。有意競投呢一個嘅牌子啦，譬如李寧啊、安踏啊、南韓 Fila 等等啦，咁亦都有傳話，另外有啲嘅基金投資者咧都有興趣嘅。咁但係尋日就睇翻咧，安踏同埋李寧咧都升得幾好啊，咁好明顯都關呢一個消息事啦。不過我自己咧就有幾個疑問嘅，即係第一啦，即係 Reebok 呢個品牌本身咧喺 Adidas 旗下其實係蝕錢噶嘛，即係因為有傳啊嚇佢蝕錢，所以啲股東啊。就話喂，不如你賣咗佢啦，咁樣咁亦都係蝕住嚟賣嘅。咁其實哇，一個咁樣嘅品牌係咪真係值得即係大家咁樣爭相去到話去爭啊，投翻嚟啊，又令到個股價會升啦。咁呢一輪嘅炒風係咪即係都會持續到譬如結果出爐啦，即係邊一間投到啦咁樣？到時候係咪大家無論投到投唔到嘅，即係都會一下又上翻落去咧？即係咪有呢個風險喺度啊 ，Dicky？ 哇，阿 Kitty， 你問嘅問題正中我心裏面想講嘅講法。即係我咧就真係絕對唔敢講話咩潮流達人啦。即係體育用品，我更加咧唔需要買好多。但係咧，即係如果用即係買衫嘅錢嚟計咧，分析員我都算係數一。 睇到 真係大言不慚講句啦，即係咧我就完全係100%認同 Kitty 講。首先第一競投一個品牌，即係你買一樣嘢啦，咁其實都唔係好構成佢股價上升嘅理由啊！呢個本身已經係咁樣，因為你而家要使夠錢啊 ，OK？ 第二，即係呢個品牌，90年代我諗都係嘅，即係有啲小朋友都會幾中意嘅。我仲記得有個就係撳下會撳張對鞋，即係有個。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睇嚟你帶領潮流係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經開始㗎咯 ，Dicky。 都係嘅，即係都中意衫嘅，人哋仲喺度即係。情窦初開嗰啲，我已經係即係醉心於時裝噶啦，所以我都真係有啲資格講呢個話題。嗱，一句講曬，我就覺得第一件事，體育用品股喺之前嘅所謂新疆棉嘅呢個事件咧，好兩極嘅。有啲網民或者有啲內地投資者 ，OK 追捧一啲內地品牌，咁的而且確啦，甚至乎掀起炒風，譬如李寧嘅波鞋，咁後來咧，內地咧就係官方嘅媒體啊，或者官方。都已經係大肆批評呢啲即係歪風㗎啦。第二樣嘢，體育用品股估值咧，真係一句講就係都貴到差唔多冇朋友咁滯㗎啦。即係講緊係，我都覺得係即係可以享有一個比較高啲嘅估值嘅呢啲品牌。但係你話喂李寧啊、安踏啊，講緊動不動歷史市盈率成80倍、60倍，我覺得已經好貴。第三就係話最完全係建基於呢、這、一個哦。收購頭先剛才提到都唔幫我再賣廣告嘅呢個品牌，我覺得根本呢個消息就炒錯邊，即係如果你話係基於呢個消息係炒上去咧，我覺得真係匪夷所思啦。所以咧，如果你話之前兩個月，我諗我都有推介過，但係到到現在，我覺得呢一啲嘅即係中國嘅體育用品嘅股份咧，已經估值太高，再加埋呢個消息根本唔應該值得咧係向上炒上，所以投資者建議咧，大家咧。即係見好就收啦，嚇！即係有啲嘢憧憬性階段，可能係即係最凄美嘅。到真係落實啊，邊個買啊？買得成啊？哇！幾多錢啊？我覺得個股價分分鐘掉翻轉落嚟，即係意思係。边个买到嗰、那个股价应该会跌翻落嚟咯， 系 啊， 买错嘢， 散户们就要小心啊。不过咧，即系一年来了咧，总会买错咗几只新股嘅，有一只百度集团啦，历史低位咁啊。Dicky 帮你帮下啲听众解下困啦，点睇啊？只百度系咪继续下沉落去噶？会嗯， 唉，真系喺上市至今咧，我尤其是系讲紧香港招股咧。真係就係 一蹶不振嗰只嘅。咁、當然就算啊，我想講，就算我諗美國嘅走勢圖出嚟睇咧，都唔算話太過理想嘅，因為過去呢段時間都繼續係一級一級咁向下沉底。即係有時技術上嗰啲真係早個頭肩頂咧，你真係唔好唔信邪，佢真係會咧有個大啲嘅跌幅啦。不過咁佢喺美國嚟講咧嚇，192.4啦，當個 after hours 即係收市有交易時段。咁佢個股價咧就冇當日咧，大家可能都會好記得當呢一個 family fund 啊，呢一個即係辦公室係家族辦公室。Arcagos 所謂的爆煲當日呢它的股價呢曾經最低位都跌過173.4元，我還記得那天我都不知道它跌什麼，跟住我就說不如我試試用股神的金句啦，恐慌時吸納，我還記得我買完177，但買完之後呢我都真的是被股神的金句講中了，買完之後是極度恐慌，那最後我決定怎樣呢，唉，沒理了，真的熄了個電腦睡覺吧。睡醒可能會好一點，因為其實第一不是說買得多，第二就是說我都會覺得這個估值啊各樣基本因素都開始吸引，而我不知道它跌什麼，那後來就知道原來被人斬倉，那後來呢升回很多，但是現在已經是回回來當日未去到那個低位，因為那個173嘛，但是現在192.3元呢都是我第一次買的時間，即是很久沒買過再買回的時間。咁所以我會覺得都係啊，真係跌咗好多。尤其是如果你話喺香港抽咧，其實已經輸緊好多。不過純粹講即係基本面啦，講估值啦，講未來你話 AI 人工智能，唔好講車啦，即係個個都話做電動車，我而家都唔係話睇得太樂觀啦。就算百度都咁，不過我覺得就建基於幾樣嘢啦。一就係話反壟斷，唔知有冇嘢中啦嚇。第二就係話大家都會見到新經濟類股份喺經濟復甦嘅憧憬之下，表現係比較不濟。咁你睇下見到契媽嘅旗艦都由高位跌咗成30%有多，咁我只可以講即係生不逢時，非戰之罪咯。咁但係過去都有提過大家就話一隻喺美國上咗市好耐嘅股份嚟香港上市，再叫你去抽，其實嗰個招股價冇咩意義嘅，因為佢喺美國已經上咗好耐，只不過係而家喺香港賣俾你個價錢，唔代表係有啲咩支持啊，唔代表話嗰個價錢係好抵啊。咁所以只不過係引證咗過去嘅講法咯。咁如果你話而家仍然揸住，我諗又即係有少少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我諗捱住價先啦，揸住先啦，如果去到呢一秒鐘嘅話就 係坐下先啦。咁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恆董事黃德基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Dicky， 唔該 Dicky， 好，下個禮拜傾過，拜拜， 拜。 媽媽，母親節快樂！ 媽媽，我會幫手做家務。 媽媽，我會執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啦，今日有咩优惠呢，可以讲下呢一个近近地小白方面喎。 喺 日本业务超市喎、哦。开咗大埔。呢间系咪好 其 实 我唔好明点解要喺大埔开，即系真心讲。 大埔好多人㗎、哦。 虽然我知道大埔呢即系做嗰啲政府统计话大埔其实啲人呢都几有钱嘅。 消费能力好 强。消费能力高嘅咁、啊、样。 系。 咁但系嗰个位呢又近街市位喎。 咁咪点啊 即系未必符合到佢哋嗰個嘅人群嘅預測，我擔心係、 哦、 啊！但呢一間我自己去日本咧就少啲去，反而真係去吉安之殿堂多少少嘅。但呢一間係主打係咪都係賣啲零食啊，或者日常即係食用品咁樣啊？小白 哦，佢乜都有㗎。佢點解會叫做咩商用嗰啲咧？係因為佢哋。第一有自己生產線啦，第二佢哋賣嗰啲嘢咧，例如我買一包薯片咁樣啦，咁一包薯片可能我哋平時買咧，例如係300g 嘅，咁佢因為咧叫做俾個 target 本身咧係賣俾鋪頭嘅，咁所以可能佢一買嘅時候同樣嘅價錢，佢就俾500g 或者600g 你咁樣， 係咁大做乜嘢咧？ 係啦。食咯， 大家族， 大家族， 大家族， 屋企十几个人等住食嗰包薯片啊，钟哥， 可能系， 而家有几多个人屋企有十几人先得噶， 喂，美式超市即日本嘅，即佢唔係話講話，即佢個銷售方法好似美式啊，即大食夾底結， 大 底食 夾大結， 抵食夾大件，因為咧我哋去嗰個企鵝嗰個咧就細細件咁樣噶嘛，或者精品啲啦， 種類多啲。 係呢個咧可能係真係 sell 抵玩喎咁樣。咁啊，屬於大埔方面開第一間啦。如果真係成功， 香港第一間啊呢、這個 係啊，點點開花噶啦，估計到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好耐冇去過日本啦。不過有另一個調查出嚟咧，就話呢兩間啊，即係包括呢間新開嘅，同埋之前講咧。当当当嗰间咧，喂，其实咧都唔系全日本货， 哦，系啊系啊， 研究出嚟咧，你以为喂去到某一啲，喂播晒音乐，讲晒日文，点啦？所有嘢都系 made in Japan 啦， 系啦，咦呢个都睇过，佢唔系直营嚟噶。佢係香港有代理公司咧，攞咗個 license 喺香港開鋪頭嘅，咁所以部分嘅貨咧，咁嗰個來源又未必係全部係日本直接運過嚟。咁當然日本直接運過嚟有嘅，係啦，即係互侵咯，大家喺度， 係啦， 即係偷貨係咪？簡稱嘅， 冇錯啦， 即係撈埋當你唔知咁樣嘅， 係啊， 所以要睇清楚 咯，所以睇清楚。我有朋友都真係啊，買下嘢，諗住即係話一定係所有都係日本風啦，擺曬落個購物籃嗰度啦，跟住咧突然間。先生咧突破盲搶啊，真係用翻啊，攞起其中一個 product 啦，咁就話，哦，越南做喎呢、這個， 係、哦、啊， 或者睇翻，咦 ，made in China 嘅喎，咁啊，嗱，冇任何嘅標籤，只不過係。你 suppose 係去到呢間， 你誤會咗啫。 你覺得所有嘢都係嚟自日本噶嘛？ 咁 連個空氣都係嚟自日本噶嘛？ 咁你喺日本嘅城買嘢，唔通全部都係嚟自日本咩？ 係啦，都係嚟自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啦咁樣。 就算喺翻日本嗰間好多都唔係日本做啦。 又係喎， 係咪？ 係咯， 可能真係咁啊。所以咧，做消費者咧就要做得精明一啲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新嘅百貨公司啦，或者新嘅呢啲業務式嘅超市啦咁樣。我讀都唔識讀啊，因為業務後面已經係一抽人 名啦。Gilmore Super， 即係佢業務嘅超級市場。 可唔可以讀多一次俾我聽 ？Gilmore Super， 好好聽啊！ 可以讀得。佢業務就係解佢啲 size 全部都係大 size。係 啦，冇錯啦，就係咁樣啦。 業務 Super Super， 會唔會遲啲掌門人啊？ 即係如果見到個人肥，可以話佢哋係 業務啊， 大 size 咁樣。禮拜六日睇下同媽咪有冇機會去下行下超市啦。啊，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七日是一年的第12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38日。1895年5月7号，研究电磁波的先驱，俄国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斯塔帕诺维奇·波波夫在俄国物理和化学学会上展示了他发明的首台无线电接收机。之后他发表一篇论文，说明这种装置可以接收人工震荡的信号。1896年3月，在彼得堡物理学年会的时候，在彼得堡大学的两座建筑物约为250米之间，进行了发送和接收电磁波信号的实验。比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在1896年6月取得专利的装置更早。5月7号后来被俄罗斯定为无线电日。5月7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奉献的热心肠，懂得过有品味的生活，享受带来欢乐的物质，热爱音乐，具有优雅高贵的特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科技创新研究，可不可以令你生活带来更高层面的乐趣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技不断令我们方便沟通，不过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沟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反对美国放弃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建议。

做咩啊？ 我听到中哥讲，唔系成日佢每一次介绍个产品，一系就淘宝，一系就深水埗， 哦， 神光宝宝， 唔系嘅，咁因为最贴近大家啊嘛，同埋价钱方面都比较平啊嘛，即系有时候如果价钱贵少少嘅话咧，我惊我做唔到更多咁多集，我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因为冇钱。 要介绍啲高科技嘅电子产品， 有其实好多高科技我都想介绍俾大家噶，但系咧我攞唔到上手啊， 嗯、 即系如果攞到上手可以讲到嘅话咧， 即系摸下都好啊， 系啊，所以。 你呢個諗法就錯啦。 點解咧？ 你買埋啲平嘢，你賣唔翻出去嘛？但你買啲貴嘢，佢遲即係買下手係啦，即係二手價原價賣翻出去都可以嘛。即係呢啲就係投資嘅角度。 唔夠錢啊！即係買阿崔傑彤好想要嗰個咧，嗰、那個生果鋪咧出嗰、那個咩，幫你揾翻 係係嗰個 tag 啊！ 嗰邊個嚟噶？ 边个嚟？ 唔系人嚟噶，乜嘢嚟噶？唔系边个嚟噶？ 我未听过啊！ 你 冇 理由 话你自己系潮流达人咁都冇听过。 我翻去揾下先。 即系见咗啲嘢，跟住贴翻，即系贴咗一个 tag 喺度。 哦，嗰只唔系我以为系你嘟个曲，然后就可以揾得翻嗰嚿嘢喺边。我嗰嚿嘢，我都有见过，我都有兴趣想试下玩下嘅。 好啊，今日带啲咩嚟啊？ 今日介绍嘅咧系对 Kitty 都好有用嘅，因为平时喺崔神厨房咧，我知道 Kitty 平时煮嘢食都好辛苦，咁准备材料嗰方面咧都系要一定嘅时间啦。咁呢样嘢咧就可以方便到 Kitty 咧将。準備材料嘅時間縮短，特別係粟米嗰方面嘅。 咩、哦、特別係粟米啫？只係粟米啫，特別係粟米。你呢一嚿嘢淨係俾粟米用。 唔係咁，可能喺其他地方都可以嘗試一下批下，睇下會唔會好啲啊嘛。咁、 嗯、 呢個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叫佢做轉轉粟米跑。 嗯。 咁轉轉粟米跑其實係咩嚟嘅咧？咧佢外形咧，哦，我而家開俾大家 看看。你改個咁嘅懶 Q 嘅名冇用嘅，實質有用先得嘅。 好有用，因為我琴日試過咧，真係非常之 good 啊！咁佢係點嘅樣咧？其實佢係一個圓圈嘅物體啦。咁我啱啱上網 search 過咧，其實佢平面圖咧係同某一間銀行嘅 logo 係一模一樣嘅。 哇！即係諗個新環節俾你，真係冇錯。 銀行嘅 logo 係 啦， 係 啊， 我知啦， 係啦係啦，圓圈嘅一個銀行啦，咁、然後佢其實中間咧有一個鋸齒， 你講完大家都唔會知道其實， 本來你唔講就知啊，你越講越唔清楚。 唔系我哋平时讲两个字，唔系好多银行都系两个字， 中银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中国银行嘅。咁佢 标志系 个标志，冇错啦。咁佢就系一个外一个大嘅圆圈，就是、一个好似粟米咁样嘅大嘅圆圈，入边就一个细嘅圆圈。咁嗰个就系有啲锯齿喺度嘅。咁佢作用系咩咧？其实就系等你，因为我哋以前试过咧，就谂紧点样剥粟米粒。是会最方便嘛。其实我上网睇过嘅可能有刀切啊攞筷子插啊又或者逐粒搣啊或者用牙刨啊即係好多方法啦。咁我发现呢个方法我上网即係呢一嚿嘢其实我喺行街嘅时候呢某一个小贩嗰度买返嚟嘅。咁我自己试用完之后发觉非常之好。 不如咁啦你今日有冇带利是喺身啊你俾封利是啊崔杰堂俾阿姐姐而之后等佢帮你讲好唔好啊咁啊。 唔今日我都想錫一啖阿星嘅，因為點解咧？我喺網上面其實已經見過呢個刨粟米嘅神器噶啦，咁、但係咧我自己睇片嘅時候咧就好懷疑到底佢係真啦定係假，即係你知道噶啦，有時係你喺街嗰度見到人哋示範， 買 到 係 啦，仲送埋啲唔知乜嘢俾你，買到翻屋企點解做唔到佢嘅效果嘅咧？咁就令到我一路咧都冇買到呢個刨粟米神器。點解我覺得有用咧？就係、是、平時咧我好想食一啲新鮮嘅粟米嘅，係啦。除了我哋嗌早餐，明明想食薯饼，佢俾咗粟米我嘅时候，嗰阵时我就唔想食。但平时，譬如你真系喺屋企咧，整一啲真材实料嘅粟米汤咧，你真系唔系好想开罐头嘅。但系无奈罐头嗰啲咧，又真系一粒粒最方便、 最快 最易搞。 系啦，咁呢个神器咧，其实好简单啦。佢嗰、那个直径咧，即系圆形啊嘛，佢嘅直径咧大概就真系好似水樽咁样咁阔啦。 水樽 系啦，咁啊出面咧就系一嚿胶嚟嘅，就系俾你用只手揸住去到操作啦。而最紧要嘅咧，当然就系里面细啲嗰个铁圈啦，即系有锯齿。头先阿星讲嗰、那个，咁咧佢就系真系要嚟食住个粟米心。 去到刨嗰粟米噶啦， 冇错啦。 但系点样运作嘅咧？阿星， 佢系点样用嘅？ 我识啊，不如以后咧，你就系提供啲产品翻嚟，等阿崔杰同讲得唔得啊？ 我会努力嘅，我会继续努力介绍嘅，我会讲好少少嘅。 唔系佢头先紧张，而家回一回气，应该讲得好啲啊。 系啦，几廿年人都仲紧张。 唔系咁点样用咧？呢一个粟米嘅刨咧，咁中间头先讲过就 系 有个锯齿有圈圈啊嘛。其实咧，我哋平时买粟米嘅时候有分头同尾啦。头嗰边咧系比较突出嚟少少嘅，咁我哋嗰个中间圈。 那个是头定尾啊？ 那个应该是 头，是吧？ 头，不是尾。 俾啲信心。 尾，粟米尾，即系啲粟米叶黐住个位置嗰个地方，即系粟米尾嚟。 粗啲嗰边啊， 粗 啲 嗰 边。 系 啦，咁其实佢中间个圆圈咧，同粟米嗰个心咧个 size 差唔多 fit 嘅。 系 啦，咁我哋点样用咧？其实我带咗啲粟米过嚟嘅。系啦，系真系可以示范俾大家睇啦。 阿星手上边咧就揸住一条半截嘅粟米嘅，即系唔系全条啊，半截。 好香添啊，仲系。 咁我有问题啦。咁系咪刨嘅时候一定要斩开佢一半先可以刨？ 唔使，其实 全条上嘅 可以。我琴晚就系全条上嘅。就是你要，不过你就要在粟米尾那里，因为容易 入去的。 是啦，肉个位会准一点。因 为它有个滴那里，是吧？ 没错啦。那是怎样用呢？那我们首先是将锯齿那方面呢就向粟米，然后就我哋就摄落去啦， 摄落去个粟米心个位， 就啱啱咧就已经 好似戴咗顶帽咁 系 啊， 系啦。咁然后我哋就将佢反转，因为咧我哋要保障我哋啲粟米唔会周围飞啊。咁我哋就有只碟喺度啦。咁佢点样用呢？平时以前。唔知道大家可能細個嘅時候咧，會見到大家一齊刨嗰啲叫咩啊？ 鉛筆刨， 唔係整果汁， 即 係炸橙汁嘅時候咧， 扭， 冇錯，呢個都係扭嘅。咁我而家扭一次俾大家睇。 即 係 呢個儀器叫做扭神器啊！ 所以我就叫佢轉粟米刨咯，轉粟米刨。 OK， 好，咁佢係點樣咧？嗱，我不斷轉。 首先呢個粟米已經係整熟咗嘅嚇。 係啦，咁我不斷轉嘅時候咧， 好快喎。 其实佢啲粟米咧， 哇， 系已经好快转到落嚟噶， 即系即刻甩晒出嚟喎啲粟米， 哇，真系不费吹灰之力，星，哎、小心你唔好炸坏咗， 咁就已经系刨晒成条粟米出嚟啦， 哇，真系几秒啫。睇下阿钟哥，你睇下佢有 好干净。 头先嘅时间我已经系 冇 刨咗半截嘅粟米啦。 你话如果净系嗰个尾尾嗰度嗰几粒？刨唔到啊！因为尾尾嗰几粒刨唔到啊，咁因为真系嗰个 size 嘅问题，或者系最 或者跣咗手啱啱 跣咗手啦。但系其他嗰啲系全部出晒嚟， 哇正， 好神奇， 冇错系好方便。所以我第一次攞上手，其实我本身我自己都惊嘅， 惊咩咧？ 惊佢刨唔到啊，惊佢运作唔到啊，即系 而家先识惊啊。 哦，唔系因为 Kitty 话啫，上网其实有好多咁嘅工具介绍咧，但系你未试过，你唔知噶嘛，你成日见到佢哋，但系你真心攞上手试完之后咧，发觉哦，呢一个即系对于你煲汤又好，做咩都好咧，对于刨粟米嚟讲，煲汤，咁对于整粟米嚟讲，粟米粒嚟讲咧，系一件好好嘅法宝嚟。 首先咧，个人卫生咧系要保持嘅， 系啦， 譬如你啱只手摸完支粟米，刨完你就唔好去拗个头啦。 俾你發現，中哥，我呢隻手係捉住個粟米跑嘅，右手就捉住粟米粒嘅，咁係我頭先已經進行過消毒㗎啦，咁所以咧就冇。即係暫時就冇安全問題，咁我陣間都會洗乾淨手。 收唔收貨啊？ 收貨啊！咪話想錫佢一啖咯，即係佢解決咗我嗰個疑竇啦。原來佢真係 work 嘅。 咁啊得啦啊！ 叻仔叻仔！ 耶！ 幾多錢啊？貴唔貴啊？ 唔貴，20元。 啊，仲有啊，仲诶，咁啊，阵间我可以喺晨光嘅面书专页睇到咧，究竟呢个实质运作系点样嘅片段 啊？哇，你直头可以带货，我觉得你。 我哋成日都话，如果去日本旅行，你仲会自驾游嘅话，就可以体会得到当地人驾驶嘅良好习惯，同埋佢哋嘅耐性。例如见到人转线唔会即刻俾行友阻住条路，反而咧就会轻轻刹制，让一让俾有需要转线嘅人。例如见到人想过马路，佢哋真系会停噶。就算喺车厢入面驾驶期间，都一样会对住其他嘅司机点头，轻轻嘅鞠躬示意感谢。不过到底系啲乜嘢令到佢哋对于驾驶有咁大耐性，而每一坐上去司机位就变得暴躁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原来日本考牌咧出名是难考的，除了基本的技术之外，甚至乎还要学习心脏按压等等的急救知识，还要测试看地图的能力。考了驾驶执照都不一定可以顺畅飙车的。如果在东京这些人口密集的城市的话，因为塞车的情况相当严重，就是因为这样，原来心急的人呢就不会选择揸车，而会自动自觉走在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因为当地的巴士和铁路有完整的时间表，通常不差呢都不会超过一分钟的。所以当你驾驶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司机都是比较上放松心情，那自然车品就好咯。赶时间揸车太心急反而会成为被注目的目标的。相反，如果你在铁路入面行得太过悠闲太慢的话，又会被其他人望住你，喂，为什么你阻住他啊？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的职场文化影响到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铁路翻工翻学的。因为万一某一些原因导致电车慢了的话，只要拿着车票去找工作人员开一张叫做延迟证明交给上司和老师，那就不会当你迟到的了。交通工具有这么完善的措施，所以心急的人都会坐车去到保障下自己咯。 我哋头先咧咪铺咗张相上去嘅， 上去二台 系系啦，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咁但系有啲听众咧，网民啊都喺度问，喂，乜三个人都得啊？白元浩啊、崔杰同啊同埋阿 O 喎，唔得嘅咁样，咁啊话到啦， 要集齐五星战 队，系啦，要集齐五星战队，或者连埋我哋幕后啊 Vincent 啊，大家一齐咧影张相得唔得啊？咁样 ，Vincent 真系躺着也中枪， 同埋其他咯， 系啦，梳头， 做多啲， 唔理噶啦，最真嘅一面啊嘛，我哋不嬲都系，咁不如咁。如果头先嗰个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 post 咧，过到一千嘅话咧，我哋尝试集合埋钟哥啊，其他人一齐咧 合体系嘛？ 合体。 如果一千个咧，就多埋我同阿 Buddy 啦。 哦， 如果千五个咧，就有埋星同阿隐藏版嘅 Vincent。 哎呀，咁我要储埋千五个先得啦。我想集合埋佢哋两个。 你好啦，有听众赞你好有型啊，小白。 系咩？ 咁咪好咯， 即刻过去多谢听众先，最中意同听众互动噶啦。 系啊，咁啊，点啊？我哋 自己赞下自己先。 系啊，仲讲讲题目噶？ 梗系讲啦，有咩题目讲啊？ 我有咩题目讲啊？ 系啊，嗱，不如我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于饮食嘅嘢啦。星期五啦，虽然本身咧就谂住喺呢个饮饮食食大字典嗰度讲啦，不过而家早啲讲，啊，见大家咁高兴。其实呢而家就算系一个都食生果开始旺嘅季节啦，代表春天嘅嚟緊就夏天，亦都有好多水果当造啦。咁我早前咪整咗一个芒果糯米糍嘅，咁但係最衰呢我就买唔到啲靓嘅水果，即係芒果。你望落去呢佢已经好似几香或者几熟咁样啦。但係始终同真係盛夏嘅时候呢係有少少分别。 係啦。 咁同埋 甜度都好大分别。 唔同品种，即係我后咪即係摆上网啦，咁好多网民好好即係一齐交流分享一下啦，又话啊，可能你买泰国嗰只咧就会香啲，或者而家咧系比较甜啲，有多啲即系芒果味嘅咁样。咁后来咧，我就即系因为好奇啊，我上网即系睇下啊，到底啲水果啊系咪关储存嗰方面嘅事咧？即系譬如你储存得唔好，或者储存不恰当，都会影响到佢嘅味道咧。哦、原来真系嘅、哦， 嗯、 我想问一下小白同埋阿 O 啦，你哋屋企嘅水果啊， 嗯、 你系会摆喺雪柜啊，定抑或是就咁摆喺室温咁样，即系有个水果盘咧？ 好难答噶，因为我睇过一个列表咧，啊、有啲水果咧。摆入去雪柜咧，死硬， 死硬。 有啲水果咧，唔摆入雪柜咧，又死硬。 系嘅，系嘅。我哋， 但你就系冇好好咁记住，边啲应该摆， 记住噶。 样样嘢都，譬如我以前学厨嘅时候咧，个师傅同我讲，我哋成日整牛用牛油果整餸噶，整寿司噶嘛。牛油果如果生嘅话咧，其实你即系生，咁你要几个钟佢催熟佢咧，抌落个米缸入边。哇，咁又即系又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法门。如果你话芒果嘅话，通常翻到屋企咧。我是就咁挤室温先嘅， 好似芒果唔可以摆雪柜嘅， 我冇挤雪柜啊。 荔枝、龙眼咧就要摆入雪柜， 因为我觉得芒果唔知点解咧，你未切嘅时候雪咗佢，然后你雪完佢即系冻冰冰拎出嚟再切嘅时候咧，佢好似嗰啲味道挥发得唔够香，好似锁住咗啲味喺个芒果入边。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买嗰啲靓嘅芒果咧， 啊、 你摆喺屋企咧，好似点咗香薰咁噶。真系啊， 咁啊系， 你一入门口， 正所谓水仙芒， 水仙芒，有阵水仙芒味， 一开门口咧，哇， 正、啊。 菲律賓芒用菲律賓味， 係啊，泰國咯，依家興食泰國芒果啊， 同埋愛文芒咯，台灣 係嗰度好香嗰只又。 愛文咧又好似冇咁香， 我覺得冇咁香，但係佢好甜， 佢好食， 即係另外一種嘅。 因為愛文芒咧，我曾經買過幾。个咧 系 好鬼贵 啊，系啊， 一半半哦。 我自己都 失望，失望。 可能我批都系，我都买过一次，咁佢 系 好甜嘅， 系， 但系个香味咧同另外嗰啲品种比咧，又好似真系冇咁抢鼻。 我又买过啲爱文芒咧，我就唔喺市面买嘅，我直接咧，因为网上面有好多嗰啲台湾农民嗰啲网站啊嘛，我直接喺台湾农民嘅网站就订翻嚟香港。 劲， 佢唔系其实佢唔系闻落好香。但食落去好香。 喂，下次买嘅时候， 可唔可以 团购啊？ 好 好 好， 开心 share 好支持噶。 最多我整芒果糯米糍翻嚟啦。 呢要啦， 你出芒果，我出糯米。 同埋咧，靓嘅芭乐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去过台湾咧，芭乐咧，即系我暂时食到啦。台湾真系最靓， 系， 即系你有阵时想食啲粗纤啲，同埋其实好饱肚。芭乐呢一样嘢咧，系极健康噶嘛，即系当佢。嗱，當你唔好當佢飯咁食啊！即係如果你話想有果腹感，同埋咧係減肥因物嚟嘅，真係。 你當下午茶咯，即係口痕嘅時候，或者夜晚宵夜， 仲可以落嗰啲話梅粉。 哇！落話梅粉真係一絕，即係點會諗到呢個配搭？我又亦都點會諗到你哋對於水果係可以走一段咁長嘅時間咧？ 你早啲講啊！ 水果真係要， 水果都未講完，遲啲土嘅季節啊，慢慢同你講啊。 俾少少時間我講翻我頭先拋出嚟嘅問題先，如果唔係九點鐘都講唔到。原來咧，即係好似阿歐咁講嘅，我又估唔到你咁有研究啦。對於水果嘅列表，你都有即係有立過下。咁有啲水果咧擺喺雪櫃裏邊冷藏咧，係會變得甜啲嘅。有邊啲咧？西瓜 哦，西瓜梗係要低雪櫃啦。 提子。苹果、 苹果、 梨、奇异果、樱桃，即系车厘子啦。 呢啲系雪柜系列啊， 呢啲系雪柜系列。 我都谂紧，我一路数啊，崔其腾一路数嘅时候，我一路谂，哦，呢啲我都有挤雪柜。 系，不过咧，我又要打一个叉。嗱，呢个咧列表咧，我都好信嘅。除咗最后阿 Kitty 讲个樱桃，因为点解咧？我就系见嗰啲好贵嗰啲塔斯曼尼亚车厘子咧，其实摆喺果栏咧，佢都系咧。朝寒晚拆咁样噶咋，即系佢冇特别摆雪柜嘅。我就喺度谂啊，我买到成二三百蚊一盒车厘子，其实可能佢摆咗喺度，即系冇冷气嘅地方都一段时间噶咯。咁、究竟会唔会令到佢品质受损？ 有迷思喎呢度，其实我有阵时都喺度谂。例如佢哋话，不如就头先崔杰同讲话要挤雪柜嗰个时间，嗰、个咧系坑话嗰个生果已经系。熟到可以俾我哋啲消費者買啦，咁但係佢喺譬如自己本身嘅地方過嚟嘅時候，佢有啲係飛機啦，有啲坐船啦。其實如果坐船嗰啲，個農民已經係計咗船期係幾多，於是乎佢就幾時要收割。佢收割嘅時候未熟㗎， 我又點會覺得到你哋真係咁多問題問呢？好彩我都有備 案， 我係有個理論嘅，即係點解佢會咁講咧？咁其實咧，你聽完你嘅理論咧，就應該解答到你哋嘅迷思，即係關唔關 Cherry Theory 係啦。咁啊，點？点解话有啲水果冷藏咗之后会甜啲咧？佢话水果嘅果糖咧可以分为两大类嘅，一个咧就叫做呋喃糖，一种咧就叫做比喃糖咁啦，即系两种糖啦。咁比喃糖嘅甜度咧就比起呋喃糖咧就甜三倍咁多嘅。 系， 即系嗱，换句话讲，如果你呢只水果个比喃糖嗰个糖分系高啲嘅，嗰成分高啲嘅，咁佢咪甜啲咯。有趣嘅地方就系当呢啲呋喃糖冷却咗之后咧。佢就會變成比喃糖咯，即本身冇咁甜嘅嗰個糖嘅元素冷凍咗之後咧，佢係會變得甜。 鬼馬 係啦，咁所以咧頭先所講嗰啲水果咧，真係冷藏咗之後咧就會有甜啲嘅感覺。但係相反，亦都有一啲水果咧係適合擺喺室温嘅，包括有啲咩咧？香蕉、橙、土、蜜瓜、士多啤梨、菠蘿，同埋頭先我哋所講嘅。芒果 系啦，唔怪之得我头先都话芒果咧，一摆雪好似锁住咗啲味，出唔到嚟，冇咁香。 真系啊，大家对水果有咁浓烈， 水果 系 需要有坚持噶。 乜你哋咁中意食水果咩？你最中意食咩水果？ 我直情想搬去窝八嗰度住咧，嗱行落去 就 果栏啦。 你最中意食咩水果？ 我中意行果栏，其实我都唔系中意买。 你中意睇水， 冇 睇水 果，因为咧啲水果咧万绿色咧，你睇嘅时候已经好开心啦。我细个咧个 screen saver 都系水果， 喂有啲得意啲嘅水果，蛇皮果你哋有冇食啊？ 我冇喎， 冇食过。 下次你讲下咩蛇皮果，搵日再讲下先。

晨，投资 O2O 礼拜五嘅早上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部分科技股同埋高增长嘅股票咧，仍然有抛售嘅压力，不过道指咧依然做好啊，升318点啊，收报34,548点啊，再创收市嘅新高啊，标普五百指数升3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0点啊吓。事实上咧，睇到好多高增值嘅股份咧，依然有资金追捧啊。与此同时咧，经过散户狂炒嘅 GameStop 啦，同埋 Kagos 嘅资本啊管理爆破事件之后咧，美国嘅证交会咧 SEC 嘅主席咧亨斯勒就表示啦，正考虑咧采取新嘅措施咧，要求啊投资者公开更加多嘅沽空相关信息啊，并且对一啲咧应用程式啊，将交易咧变成游戏化嘅行为咧。加以限制，其实有阵时咧有规管啊，都系想保障下投资者啫。 大藏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藏咪过嚟，大藏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藏开咪有大藏咪喺度啊！早晨，大藏咪。 早晨 ，Barbie。今个星期就可以睇埋上个星期嗰啲嘢啦，因为上个星期希望所有嗰啲 DSE 嘅考生咧，学业成绩都好理想，大家开心啦。 嗯，大家应该系以大壮咪嘅职业为目标，去奋斗攞呢个高分。 日日都要奋斗啊，即系手停口停啊，即系应该有好多其他嗰啲吓职业可以翘埋只手唔使做，唔知咪啲人咁谂嘅啫。咁啊太开心啦！不过咧，你话睇翻法庭嘅消息咧，就冇乜几好开心嘅。 嗯， 所以呢个星期除咗阿小 Pinky 话咩亚洲第三名啊，呢样真系侥 幸啦。 啊，都系你啲新教家教好啦，希望陆续有嚟啦。 嗯。 法庭新聞咧就之外咧，仲有一宗咧就係關係到啲法律嘅東西喎。係乜嘢咧？就係咁有一個咧紀律部門咧嚇，咁啊入境處咧，就發表咗個聲明，原因就係話審計署咧就對於佢哋嘅工作啊，包括一啲叫做假結婚案件咧啊，有啲微言啦嚇，即係嚇。咁一般嚟讲咧，就系老人家教落啦，就话即系有则改之，就无则咩加勉咁样吓。尤其是话咧，成日政府就唔希望咧，即系自己啲仔女互相之间有乜唔和谐啦咁样吓。嗱呢啲嘢撇开啦，因为个里边咧就系话，对于有啲刑事调查咧，如果冇认识嘅咧，就胡乱批评咧就遗憾咁话咁吓。咁我哋着眼仔咩叫刑事调查吓？咁就當然刑事案件呢要有個起源呢點解要調查呢就係、是、先人去犯法啦。甚至乎呢有啲人去計劃唔係諗下喎真係有啲動作或者係所謂企圖去犯法呢咁觸發咗佢哋跌咗落個即係犯法嘅範疇裏面啦。咁自不然執法者就去調查啦。咁就住執法者如何調查咁梗係搵啲疑人返嚟問話啦。咁最近咧喺網上咧，唔知幾時出現咗一條片啊！睇落咧就係話香港嘅噃，就唔知係八幾年啊，80年代咧、就指稱就係啲當時咧有啲香港嘅警方人員咧喺度審犯喎。咁喺鏡頭裏邊見到咧，就係、是、有一名被指稱就話好似係後來變成總督察嘅人咧、就問緊一啲大賊啦咁嘅樣啊。咁睇埋啲髮型咧，似乎係。哇！好似温拿樂隊嗰陣時嗰啲啊， 嗰個年代啊， 同啲時代差唔多。咁喺問話過程裏邊咧，就見到總督察咧，自己除咗件衫啊，打赤勒去問話， 唔通好熱？ 係咯。咁咧就亦都喺裏邊咧，係講咗好多嘢嘅嚇。咁然後嗰位疑犯啊，點都唔認嘅。咁直至到咧揾咗一個紋身人翻嚟咧，就話喺佢之前咧。见到呢个被查问人士咧都有见过之枪咁样，咁之后咧就先至肯改口风嘅。 系 嗱，今时今日睇翻，当然我唔知佢呢啲片系真系假啦 ，stage 咗啦吓。咁但系如果系真嘅话咧，嗰啲人就会问啦：咦，咁样查问疑犯唔合规格嘅，唔合规矩嘅。不过另一方面咧，就住条片嚟计咧吓，就算用到咁多手法咧。佢都唔系咁容易系愿意系招供嘅，咁所以你话仲要提醒佢，唔系事必要佢讲，咁有几多肯讲咧？真系我就冇呢啲经验啊，唔知道佢哋点样查啦咁样，咁当然查案系辛苦嘅咁样 咁至於講到就話啊，呢、這個刑事調查咧，咁其實香港好多部門都做緊嘅。 嗯。 咁但係係咪話就咁去查咗，即係拉咗人翻嚟就已經係功德圓滿咧？咁以前啲粵語片就係、是。见到乐公啊，曹达华探长拉咗人就算 了，已经要拍晒手啦，咁大家。 但系刑事程序咧，其实差唔多系啱啱开始、 嗯， 因为就要落案啦，又要检控啦，上法庭啦，要成罪先得嘅。咁、嗯、要成罪嘅话咧，就真系要汇集证据啦。吓、 嗯， 咁、啊、而攞证据、查证嘅手法咧，有冇高低咧？咁。 一定有 嘅 嘛，我谂应该有啲分别嘅。 其实其中一啲咧，系可以作出评语嘅人咧，可能系啲检控方面嘅人啦、 嗯， 因为佢哋咧就要从呢、這个执法者嘅手上咧攞到呢啲证据、嗯、啊。咁如果系证据确凿嘅，咁啊真系容易啲绳之于法咯吓。咁、 嗯 啊、但系如果有啲甩漏嘅咧，咁啊检控官有啲困难啦。咁仲有唔淨止係汇集证据喎，仲有上到法庭嘅，唔係叫演出嘅，即係喺法庭嘅聆讯出面呢俾口供嘅时候俾得係咪即係直接清楚、 嗯、 啊定係有好多啊即係你唔去预期会跑出嚟。 唔记得咗啊或者讲错咗啊嗰啲。 咁你知啦搵啊即係唐三藏出嚟讲个版本跟住到孙悟空又唔同。咁、 嗯、 有啲唔同呢就合理嘅。咁、 嗯 啊、有啲啊、可能到第三個咧，有第四個版本走出嚟。 呢啲真係唔知點算啦。 咁啊，呢啲係主控官嘅噩夢啦、啊。 嗯。 咁喺夢中有時候咧，就見到嗰啲好似係檢控嘅人士啦、 啊。 咁、 嗯、 啊，傾開即係話啊，唔同嘅執法部門， 嗯、 啊，喺佢哋咁多年嘅經驗接觸，啊，有冇啲咩嘅評分嘅咧？咁、嗯、樣啊，評分就唔好講啦。咁、 嗯、 有時候啲佢哋嘅睇法咧，咁樣佢啊，有個部門咧。就你嗌佢做乜呢佢就做返嚟呀呢个几好呀、啊。 好似 几 好 喎 係 呀。因为平时睇落佢哋啲工作都好乖嘅啫做啲文书工作咁、 嗯 啊。话唔话得呢就唔系人都唔好话得㗎啦。咁啊另外一个部门呢你嗌佢做乜呢佢就啊即係冇做返嚟起码嗰陣时冇啦、嗯。因为人手短缺工作又多、嗯、真係好辛苦所有法例都好似佢哋有份執行。 嗯。 咁、啊、仲有第三个部门呢又得意喎。啊、你唔使嗌佢做咧，佢都做咗好多嘢翻嚟俾你嘅。 嗯，好似都几好喎、 啊。啊，几好，几有效力嘅，好强力嘅咁样吓。咁啊，即系主控都有压力吓。咁 啊，第四个部分咧就系、你嗌佢去做咧，佢有做嘅，不过做咗第二样嘢。 咁又有啲麻烦喎、 哦。咁唔紧要，你都系以前嘅事嚟嘅啫。咁啊，而家咧就全部啲部门都好有水平嘅。 系。 啊，不过当然啦，而家日新月异啊，嗰啲事物，而且咧好多執法部门咧都系聘请咗咧好多高材生噶嘛。咁、 嗯、 亦都好多科技咁进步咧，今时今日查案咧就叻咗好多嘅。咁、 嗯、 亦都我理解同啲检控部门好紧密合作嘅。咁啊，过往嗰啲。特殊情况呢就不复见㗎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 作为市民嘅我都好放心。 係囉安心出行㗎嘛希望迟啲有得旅行啦。 好啦唔該晒大壮咪。 唔該 Barbie。 跟我分开几周变痛苦，你话各自各有梦寐。 出走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做着理想的梦，念挂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念挂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念挂到变淡，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So you're gonna take something else, try something else. So you're gonna take it all.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早晨时间9:21，听过有 J 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 好啦，听众同网民咧都应该睇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入边啦，咁我哋有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有一个 post 嘅，咁啊头先应承咗大家，如果过1000嘅话咧，会有我哋咁多位嘅主持嘅相咧就摆上去啦， 系啦，过1000啦， 过咗1000啦，我哋亦都咧就牙齿当金洗嘅，即刻摆咗上去咧，但系仲争两个人。是边个呢？就是隐藏的 Vincent 和隐藏的阿星。如果在这个 post 上面 赖低他们。 哇，真的不要赖低他们啦。去到1500的话呢、又有第二张、连埋我们幕后的同事的相都一起、又可以 share 给大家啦。 是啊，那么大家快点上去比 like 啦。 对啦，比 like 啦。 最近疫情不断反复。有没有想过 3D 打印都可以帮助控制疫情呢？有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同医院合作，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一种新型嘅鼻拭子，可以更准确检测到新冠病毒。透过呢个超薄类似头发结构嘅棉签，可以比传统棉签吸收同释放更多嘅液体，令鼻拭子变得更有成效。呢间公司已经向一啲医疗保健和家庭测试机构提供超过800,000支新型鼻拭子了。虽然 3D 打印新型鼻拭子已经十分成功，但是他们还未终止研究，希望可以发明更多去帮助控制疫情。大家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ngel 喎，早晨 Angel， 早晨， 我知道你特登打电话上嚟咧，系想送一啲生日嘅祝福俾身边嘅朋友嘅， 系啊，我姐夫咯， 姐夫点称呼啊？ 我姐夫姓许 啊，许先生，咁有冇特别嘅祝福说话想同佢讲咧？ 祝佢工作顺利咯，身体健康咯， 最紧要都系咁咯，嗬， 系啊，我姐姐喺度，你翻工问我姐姐先， 可以啊，可以啊。 喂，喂，早晨啊，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我先生姓许噶。 哦，你系许太啦，就系。 系啊，系啊。 我知道你先生就嚟生日啦。 系啊。 你阿妹好好、打电话嚟特登想祝你先生生日快乐、 啊。系啊，咪啊。 有冇特别说话想透过我哋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同先生讲啊？ 冇啊，恭喜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 呢个咧系老夫老妻嘅语气、都系咁咯，都系咁健康啊，都系咁开心噶啦，咁。 系咯， 系嘛、啊，好。 好啦，咁帮你揀一首 Sweet Sweet 嘅歌送俾佢啦。 好啦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再一次祝你哋呢个个都幸福美满，身体健康。 多谢你。 好，拜拜。 拜拜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就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啊，哦， 系你好啊 Kason， 今日 Happy Friday 有咩开心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喂，今晚八点钟咧就以事论事啦，咁，就会讲下咧就饮食业防疫措施，变种病毒等等嘅。喂，咁啊，嗱，呢个咧，呢个纯粹系个人咧意见，你知我哋咧就好中意改名噶嘛，同啲嘢。咁我就觉得呢个咧气泡呢样嘢咧，即系比较麻烦。 嗯， 你有发觉一出亲咧，即系话有个气泡形成咧，跟住冇嘢噶。 系啊， 嗱，譬如你嗰阵时就话同新加坡个旅游气泡啦， 吓， 咁我由于研究气泡究竟有咩特性咧，气泡咧。初头我细细个，一吹大咗叫波噶啦嘛， 系啊， 系咪？跟住系咩爆咯，吓，咁你一整个咩新加坡个旅游气泡就唔爆第四波啦， 哎呀， 跟住而家咧你整个咩嘅即系饮食业嗰啲疫苗气泡咧，又话爆呢样嗰样，又话变种又成， 改咗咩名好啊 ？Kason 吓， 唔好再改咯， 再改咯，系咪先？ 真系啊， 即系唔好气泡，气泡太易爆啊， 系咯。 是所以啊咩咯咁样。好啦，咁但个问题呢，今晚大家可以睇下以事论事啦，究竟啊呢，這个即係18000间食肆中啊，淨係得4900间已经登记或者申报啊，即係可能係搞呢啲咁样嘅措施咁样。咁另外呢就亦都係牵延大波啦，咁，又要啲员工登记呢，嗰啲又有好多题外话走出嚟㗎啦咁样。咁所以呢今晚就大家如果特别是饮食业界的朋友都可以了解多啲，但是全港30多万雇主亦都要了解多啲啊！你有外佣续约的时候又怎样呢，咁样系咪真系 要打针咧？ 唔好理啊！咁样咧，咁呢个又可以了解多啲啦。 系 咁去到呢个日常8:30咧，有样嘢得意喎。科技在网呢个环节同大家讲咩咧？就话，原来美国太空总署早前研究咧，有啲植物嘅根部可以净化空气啦，同埋吸收空气中有害物质啊、气体啊、细菌啊，以至霉菌等等嘅。 系 咁，但系靠一棵嘢唔得噶嘛，你仲要掹条根出嚟咁去死啊嘛。咁点咧？有初创公司咧就用呢个 NASA 嘅研究为基础咧，加入呢个电机仪器啊，咁配合咧就系物联网嘅监控，形成咗一幅咧物联网主动绿墙。 可以自动净化空气，话、哦、听已经复杂啦。 系， 究竟系咩我唔知，所以咧、嗯、大家 要睇啦， 系啦。咁、嗯、另外咧就系、是、有环节叫做咧财经向前看。我谂你后生嗰一批咧，除咗 O 之后咧，都已经唔再提上车呢样嘢，系嘛？咁咁无鬼位啦，系嘛？咁跟住家常便饭里边又讲一样咧，我啊又爱又恨嘅超级食物啊， 系咩？ 就是、牛油果啊。 点解痕啊？ 系咯，好健康喎、啊，好似。 嗱，崔厨神，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就话，诶、欸，如果你想咧，就系计划下整一样嘢啊，要用牛油果嘅话咧，你买咗翻去，一整嘅时候发觉未熟、 啊。 哦，系啊，系啊，要熬熟佢。 最衰系咩？一熟就好快烂噶。 系啊， 有时你突然之间 at hook 想整咧，即系突然之间想整咧，你就只能够买啲好贵嘅，因为通常咧佢啱啱食得嗰只咧都会贵啲嘅，佢生嗰啲咧佢卖得平啲嘅。 系啊，唔该 Kasa，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东京同大阪嘅新冠感染病例正系处于高发阶段，政府正系寻求将东京、大阪、京都同兵库县嘅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到今个月31号，并且寻求追加爱知县同福冈县。亦都列入緊急事態宣言，政府將會繼續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日本中央政府今日召開專家會議，預計將會正式敲定延長緊急事態宣言。現時距離東京奧運開幕禮不夠80日，外界對奧運能不能夠順利舉行存在疑問。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上海同广东各占5宗，福建2宗，陕西1宗。另外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0,739宗确诊病例，4,636人死亡，85,795名患者康复出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话，预计中国在上个星期发射的长征5号 B 遥翼火箭，部分碎片将会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期间重返大气层之后坠落地球。他期望碎片會跌落海洋，但是美國沒有計劃將碎片擊落。另外，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表示，火箭部分結構將會在大氣層之中燃燒，但是沒有燃燒完的部分將會落入地表。碎片目前下降至距離地表150至258公里，估計可能將會在星期六進入大氣層，具體時間和坐標將會在墜落之前一日之內確定。內地《環球時報》早前批評有關火箭殘骸所謂失控可能造成損害的報導是西方媒體炒作，呼籲民眾無需恐慌。外交部昨日重申，中方一貫致力於和平利用太空，願意為推動和平利用太空维护安全，与有关各方一起作出共同努力。英国正式脱离欧盟之后首次举行地方选举，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点票结果可能周末陆续公布。票站开放之后，首相约翰逊前往西敏寺地区一个票站投票。约翰逊进入票站的时候亦都有戴口罩。选前民调显示，执政保守党在英格兰地区选举之中优势明显，来自工党的伦敦现任市长简·世德有望成功连任。另外，苏格兰议会的选举结果备受关注，分析家指出，如果支持脱英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获胜，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星期母亲节，我哋有啲咩特别嘅主题呢？就系、是、讲我哋嘅慈母 啊嘛，慈母就代表住慈爱嘅母亲大人，我喺度祝福我嘅慈母母亲节快乐。 今个礼拜系讲慈铁啊， 佢嘅意思系话一定会叫埋我哋嘅慈母，星期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听，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啊， 咪就系咁咯，懒醒， 咁都兜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我最近肥咗，有没有留意人类的行为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想影响别人的方向，即是说你有一些事做了，你很想其他人跟你一起做。举个比喻，如果身边有人说肚饿想吃东西，没多久你都会想吃。早前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如果小朋友的父母跟一些身形肥胖的人工作，小朋友会变得更易肥胖，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会被对方影响。肥胖不单止对自己身形有影响，而且可能会变成一种传染病，有没有那么严重啊？夏威夷大学亦都提出一个叫做模仿肥胖的词语。研究员观察了5000名青少年，发现肥胖的人会帮助瘦弱的人增加体重。为什么呢？研究人员说，如果你要跟肥胖的朋友一起吃饭，你都可能会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食物，结果就令到自己体重上升。另外，哈佛医学院对肥胖这个议题做了一个更深入的研究，足足观察了12000人32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变得肥了的话，你会有高达 50% 的机会发福。肥胖真的可以传染？啱啱都讲过了，其实除了肥胖这一样之外，你都可能因为隔离的人有相同的表现而影响到你有一样的做法的。肥胖、打喊、怒瞌、眼瞓、肚饿、想去洗手间，甚至乎购物，都会好似传染咁。你都听过当一班人里边其中一个想去洗手间，唔知点解一定会有另外一啲人都会话想去呀、啊、不如一齐啦。又或者当你买嘢嘅时候，南定主意15、16嘅期间，你又会问一句，如果你买我就买啦。到底系因为人哋传染你，还是你自己已经有呢个潜在嘅意识呢？人类是群体的动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受到群体生活里面其他人影响，因为我们很想得到身边其他人的认同，亦都很想人家认同自己的品味，但是当你拥有之后，你又觉得未必一定适合你，这个都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就算阿爸阿妈经常跟你说不是一定人有你要有的，但是你都听不入耳，一定要买到为止。与其想其他人想点，不如想下自己想点啦。 你真系想打喊路先打喊路，真系觉得肚饿先去食饭，真系想去洗手间唔使等埋人哋一齐去噶，真系想食多啲嘢咪食多啲嘢咯，唔使因为隔篱嘅人想点做你先咁做嘅。P.S. 最近好多人话我肥咗，到底因为我同肥胖嘅人食得饭多，还是因为我自己食嘢多咗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名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啦，咁啊，饮饮食食大字典咧，咁啊，头先系讲咗好多水果，应该即系边啲嘢放喺雪柜，边啲嘢放室温啦。 Kitty， 你头先咧咪讲咗啲水果嘢嘅，今个礼拜咧咪母亲节嘅，咁我都中意食嘢噶嘛，咁点样搵啲地方又好食咧，又抵食咧？咁今个礼拜都想分享一个，因为今个礼拜都同好多唔同嘅朋友要食饭啦，即系好多嘢要好多饭要食嘅时候啦，有一间咧台式嘅打边。边炉铺咧，我食完之后咧都几 impress， 即系都觉得啊几好。点解咧？就系首先咧，俾到你一种台湾嘅味道啦，入边有台湾腔口嘅侍应啦，佢同你讲关关念，关关念。 但系咁，佢哋系咪真系台湾人先？ 唔重要噶，系咪先？ 重要、啊。 最紧要系个场景布置到好似台湾咁啫嘛，俾你有去旅行嘅感觉。第二咧就係、是、佢一開始咧叫個煲咧，其實個煲都唔貴咁啊，幾廿蚊咁樣啦。咁有鴨血啦，有豆腐啦咁樣。咁嗰啲係 free 俾你嘅，即係或者喺個煲入面包埋，你仲可以咧 再加嘅喎。 係可以再加啦，無限任添啦。咁佢飯又係無限任添咁樣。咁其實你入到去唔使叫好多肉類食啦，其實你都會飽啦。第二咧，你走嘅時候咧，仲可以啊將成個叫做做佢嗰个鸭血煲啦，可以 fill 满佢啦，可以外带走 哦，即系可以打包走，即系话我食唔晒啦，咁样打包走。 但系嗰个外带咧，仲要唔收钱嘅，你、哦、即系佢等于你喺当下食咗一餐边炉啦，你再带多咗一兜边炉嘅汤底加鸭血加豆腐走咯。 哇，咁真系抵喎！不过我记得呢一间咧，佢一嚟到香港，因为佢系台湾品牌啦，咁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好难 book 位嘅，好难。 依家可能好啲啊， 四五点嘅时候去打到边炉。 我喺将军澳新个商场嗰度去打嘅，咁啊哦都几好，而且又有一个钟头免费泊车， 哦、 即系乜都唔使消费，个商场就俾一个钟头你咯。 嗯，咁啊大家考虑下咯。 系啊，可以谂下，同埋最正系咩呢？就系、是、有阵时咧打完边炉咧，你会有一阵味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佢就有好多台式嗰啲咧，红色蓝色一樽樽嗰啲喷身嗰啲嘢。俾噴翻全身咧，咁好貼心啊！ 之後仲可以行多陣街， 系啦。咁啊，不失為一個咧禮拜六日嘅好去處嚟嘅。咁啊，禮拜六日即係梗係媽咪帶曬噶啦。 係啊， 咁所以咧，接住嚟享樂時代咧，都要交俾啊我哋其中一位嘅母親大人林慧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哇，犀利啊！我哋咧嘅二台 Facebook 专页咧嘅 like 数一路上升嘅时候咧，竟然变咗我出嚟添。 系 系啊，近啊， 系啊 ，Bobby 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先啦。 多谢啊， 母亲节快乐啊！ 系啊，希望天下嘅母亲都系啦，大家都系母亲节快乐啊！咁啊，其实我哋听众即系都广布世界各地唔同啦，咁同埋喺唔同时间、唔同地点咧，我觉得琴日咧同今日都好正。大家咧有时喺唔同嘅地方做紧唔同嘅嘢咧，听紧神光第一线咧，都有时会 cap 图话俾我哋知，诶、欸，我而家身处喺咩位置啊？咁大家好有嗰个共同存在嘅感觉啊！咁、啊。头先钟哥话如果千五个 like 就点话？ 有隐藏版啊！ 隐藏版嘅 Vincent 同埋 隐藏嘅阿星， 系啊系啊系啊！ 隐、 啊、 藏星同埋隐藏 Vin 嗰啲咩闪中闪先有 啊！好似嗰啲抽嗰啲咩卡咁啊！嗱咁啊，头先都有啲问题咧，见到啲听众问嘅，有人问今朝早晨光大学嘅嘉宾啦，咁啊答翻大家先啦，就系呢一个嘅周树佳，咁就同我哋讲下啲香港嘅掌故历史。咁嚟紧星期五都会有佢嘅出现噶。 我佳哥系嗰阵时，我记得新年咧有同佢做过访问噶。新年讲嗰啲新年掌故，即系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传统有啲咩习俗啊？咁样好风趣啊，佳哥， 唔该晒佳哥啦，咁样就 系 啦。同埋咧，你哋今朝早啊，小白都讲得啱嘅。如果有啲乜嘢咧，好想了解啊，香港嗰啲掌故历史或者系特别嘅故事咧，都可以 comment 俾我哋嘅，即系喺我哋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啦，同我哋讲。咁啊，林慧咧下个礼拜咧就问下佳哥一啲相关嘅问题，咁啊可以大家有啲乜嘢想知嘅，咁啊求知欲集合埋一齐，大家一齐学咯。 喂，不过答开又答啦，我头先都见到有听众问，我想问一下神光首主题曲系咪 Kitty 唱噶？我当然冇唱得咁好听啦，呢度梗系要俾翻个 credit 我哋嘅歌星朋友 陈明喜啊， 陈明喜啊 ，Joyson 啊，系啊。 但如果想听阿崔杰同版本咧，得嘅 系点啊？ 下个礼拜话你知， 又你 啊？呢个 仲一 个 神光第一个 show。未出现噶嘛？ 系、 系啊，万众期待啊！嗱、不过咧，更加万众期待咧，就系大家通常星期五就谂下星期六日有啲咩好去处啦。嗱、有一个地方咧，其实之前咧，当我好想去嘅时候咧，佢就闭咗馆。近来咧就开翻啦，即系因为都系就住啲疫情嘅趋势咧，就你知有好多嗰啲公共嘅设施咧，之前就关闭咗，而家最近就开翻啦。咁、我最近咧就喺好多嘅朋友嘅面书啊，同埋有啲网红嘅面书咧，都见到佢哋有啲打卡位咧好靓。嗱，早排咧就好兴去啲唔同嘅地方影下啲野外嘅，譬如啲农田啦，或者系花啦。咁最近咧就有一个室内嘅场馆，就系、我哋嘅香港艺术馆啦，嗱，其实佢之前咧有一段时间都闭咗馆噶嘛，咁、但系最近咧就开翻啦，而且咧有两个展览咧，我自己都几有兴趣嘅，咁第一个咧就系经常都见到嘅咧，叫做白云嘅展览，即系佢系用一个一嚿雲，白雪雪嘅雲嘅形式。咁其實咧，嗰個嘅作者咧就係想呈現翻咧，2013年去到2021年咧，隨住科技嘅發達咧進化而改變咗人類嘅生活。咁但係佢就係用一嚿雲嚟到做呢一個嘅設定嘅。咁你見到入面咧都幾得意嘅，即係嗱睇相咁樣睇啦，咁就見到有啲雲啊，同埋有啲唔同嘅場景啦。如果中意影相同埋打卡嘅朋友咧，都不妨去睇一睇嘅。咁咧，但係我就喺度諗啦，因為我自己咧就好懶嘅，我就好唔中意出街嘅。尤其是咧疫情期間咧，我都幾怕去啲人多擠迫嘅地方。 可以上網睇啊！而家呢個 係啊， 幾好 喎， 係喎呢個。 我咧就心血來潮嘅，因為我就好耐都冇去過藝術館啦。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啦、 哇，咁真系好耐喎！可能去世界各地咧，即系你去澳洲 exchange 的时候都有去过，有冇啊？ 因为咧，人哋外国嘅艺术馆或者美术馆，同我哋香港嘅艺术馆展览嘅嘢又真系有啲唔同嘅。 首先地方冇咁大啦，香港，即系你行完都可能两三个钟行晒。但外国嗰啲要买 week pass 噶嘛，即系你可以要行一日。 一个个 section 咯，即系一个国家嘅展品系一个 section。 即系你今日去完，好似听日又去，跟住后日又去，好似咧翻学咁样噶嘛，系嘛？ 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特色， 系啦， 唔同嘅地方嘅艺术馆有唔同地方艺术馆嘅做法。 啊， 我又几中意香港呢一个艺术馆嘅做法，因为咧，可能因为香港人嘅节奏都系快，我本身亦都系一个好心急嘅人嚟嘅。如果我要行几日咧，我可能都冇乜耐性嘅，所以反而咧，精华式咁样将啲唔同嘅重点聚焦喺一个地方咧，我觉得系几方便嘅。同埋最近咧，我上艺术馆个网站，我先至发现咧，原来佢除咗有啲即系 VR 嘅，即系叫做一个影片可以俾你睇到个展馆之外咧，佢原来有好多啲唔同嘅所谓嘅 course 啦，但其实佢又唔系真系一个上堂咁样嘅 course 嘅。嗱，例如有啲好啱我哋嘅白元浩亲子嘅 course 啦，即系教啲小朋友点样认识艺术，即系用一个乜嘢角度去认识艺术。 要咁，我要上啊！ 你上定你个仔上？ 我同佢一齐上。我哋对艺术嚟讲，真系都非常之陌生，特别佢啦，我叫佢画画嗰啲醋艺真系得啖笑。 呢啲嘢 咩啊？ 带你个仔嚟见我。 系啊，要啊要。系啊系啊。 中哥教佢做戏系咪谂住 drama？ 喂，唔好咁早教，我惊佢对住我讲嘢，佢都做戏嗰种歌。 我唔会嘅，唔会嘅。我第一样嘢教嘅就系你点样将我大话讲到变真啊！ 连自己都呃埋嘅啫， 自己都呃埋。 所以白元浩，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你个仔呃你噶。呢个都 OK 啊。咁同埋其次咧，佢都有啲展览咧系既有实体，亦都有网上版本嘅。咁同埋我觉得香港人咧最想嘅咧就系好速食啦啲文化。如果要你可能去花一啲时间慢慢自己去解读一幅画或者一个设计咧，可能大家就企喺度就觉得哎呀点解咧我都睇唔明咁样啦。咁但系咧佢而家又附注埋一啲解释、一啲注解啦，都好容易明白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咦呢、這个都几适合如果好似我咁懒嗰啲人呢、又想睇下啲艺术品或者人哋啲设计品嘅话呢就可以自己上网去试下呢啲导赏同埋佢可以下载一啲相关嘅资讯去睇下啲展览啦。 都几得意啊呢、這个一家大细都可以一齐去睇喎呢个。 不过有一样嘢呢即係好想奉劝大家。即係如果任何展览咩都好啊唔好为咗打卡去讲、去睇。而应该真係你要享受咗或者攞到一啲感受之后、你先至去打卡都唔迟嘅。如果你就去到影张相先到此一游咁、就浪费咗。 同埋 Barbie 刚才讲嗰啲呢话通常我睇一啲嘅艺术嘅时候旁边有啲注解嘛。我最鍾意呢样嘢呢就睇完之后唔好睇个注解先。试下自己谂一谂， 自己谂咗先啊。 系啦，如果你下睇完注解咧，就好似真系就走马看花睇一次咁。你谂一谂，试下深层次捉摸下佢，捉唔到先睇翻个注解。 多数都捉唔到。 你以前打机有冇？你以前打机有冇玩攻略啊？ 冇噶，今朝先 啱讲，唔玩啊嘛，所以学日文， 所以学日文啊嘛。 喂，不过我想讲咧，今朝讲呢个艺术馆咧，其实都系我细细个开始咧，对佢有少少误解或者偏见，因为咧嗱，我以前小学去旅行咧，我哋拣嗰啲地方咧，通常都系一系美术馆，一系科学馆，一系就文化博物馆。 系咩旅行？呢啲唔系 visiting 嚟嘅咩？ 唔系啊，旅行啊。 哦，咁得意啊！ 系咯，我哋 嗰啲旅行唔系去郊野公园嘅咩？ 文化。 系咯，所以就可以培育到 Barbie 系啊咁叻。 我以前去边系石澳啊，赤柱， 我都系 中冚角， 我都系中冚角啊， 我都系中冚。 中冚角被誉为最渺小嘅沙滩嚟噶嘛。 咁我哋使唔使开翻个曾经小学去过中冚角关注组啊？ 要啊，中冚角关注组到底而家变成点咧？ 系啊， 我好记得系好大。 咁你而家咁大个，你唔去翻中冚角怀念一下昔日嘅？ 我谂住约埋你先啊，冇理由自己一个去噶。 喂，我带埋你去 BBQ， 你又点睇啊？ 可以嘅，因为我就记得咧，以前去石澳去赤柱，就搭嗰架巴士去到总站。但系去中冚角咧就唔可以去到总站嘅， 系半途落车。 半途落车，所以要数啊！你去到边个路口之后数第几个灯柱之后，你揿钟落车就啱啦。 哇， 系难啲嘅。 其实我想问咧，佢系喺边度啊？实质中冚角 即系个地位喺边度？ 咁难答嘅嘢，咁难答嘅嘢，我 点 能够喺呢度就答得到咧？头先中哥都讲啦，佢话佢搭巴士要数站啊。 但系你最近嗰个站系边度先？ 我点记得啊？ 咩啊？咪喺西湾河嗰度搭车入去咯，咪就系 中冚角啊？ 唔系喺西湾河嗰度，即系同搭石澳嗰啲车一样嘅，系咪啊？ 我有冇听众可以解答啊？ 上 次 隔篱 度睇住啦， 即系暑假嚟 喺浅水湾度赤柱峡道嗰度，咁啊可以去到噶啦。 中冚角我又唔识啦，中里我又识。 我唔识，我识中仔啊，反而。 我识中哥， 我都识中哥，识中仔，中仔中哥中大哥，你要分得清啊，唔可以就咁冲，唔可以就咁冲，系啦，真系啊。所以即系礼拜六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好节目啦，俾大家去参与下啦，系啊。咁啊 ，Barbie 就可以去呢个白云美术馆啊， 系啊，都可以去欣赏一下嘅，我觉得。 即係如果韞得太耐又可以有時間嘅話就去睇下啦。同埋咧，因為佢咧，我見到佢都有啲人流管制，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入邊會太多人咯。 嗯，咁、所以大家就諗下啦。同埋咧，今個禮拜就真係母親節啦嘛。 係， 咁大家除咗要去玩之外咧，都要啊。即系同妈妈庆祝下，食个饭咁啊，预备啲心意啦。转头咧，我哋会有 Facebook Live 嘅，二台见。 星期继续， 点解今日仲赶过琴日呢？ 因为阵间十点三喺二台嘅面书专页就有晨光 Facebook Live 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都要准备一下先。 钟哥你唔使急，林慧、白元浩、崔杰彤、阿欧会搞掂㗎啦，你早啲唞啦。 你叫我早唞。